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港队单车女将李慧思在奥运女子海林赛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是相隔8年之后再有港队运动员取得奥运奖牌。李慧思在赛后表示感谢家人和教练的支持，取胜的关键他认为是做到赛前一切准备。他又说赛前是希望拿冠军，但在第一轮赛事失利之后担心不能够进入前8名，其后就知道面对世界强手要主动进攻。封之后李丽珊在96年亚特兰大奥运夺得滑浪风帆金牌，乒乓孖宝李静和高丽泽在04年雅典奥运夺得银牌之后，李慧思成为香港第4位赢得奥运奖牌的运动员。美国批评中国在海南成立三沙市和设立三沙警备区，有令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关注南海局势，强烈支持东盟国家透过外交努力与中国商讨。声明又指中方设立三沙警备区是违反化解分歧的协作外交努力，可能会令南海局势进一步紧张。美股显著上升，3个主要指数都升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096点，升21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67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收报1,390点，升25点。欧洲股市亦全线上升，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升大约2%-4%。本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烟霞，最高气温是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有几日大致天晴。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海洋世界神秘又美丽，好多人为之着迷。旅游玩家今个星期六请来潜水历险会有限公司创办人欧兆坚，和大家分享潜水的无限乐趣，还有学潜水要注意的各种事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旅游玩家旅游中，小卓陈俊伟和你玩尽地球。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现在 DBC 的目标就是维护言论自由，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 大班，我们的听众都支持的，就告诉这个政府，如果你是有声音存在的，就还声于民。 我以前真的没听过你的，之后呢我就买了心机听你这个电台的，知道你们讲的是很真的。 现在你这个为民百姓，这个是民主的铁打利好。 永不放弃，鼓起勇气。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进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同你的亲友分享。 相信、迷信、得悟、失悟。8月19，霎时冲动1周年，从心出发看世态。带你心灵游世界，颜联武连同莲花少东金刚上师，特别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一次面对面的约会，执迷得悟。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3座演讲室。 参加办法请留意逢星期1至5晚上9至12 ，DBC 7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霎时冲动。 大家好，我是薛家燕啊。如果你正面对债务、婚姻冲突、婚外情、家庭纠纷、亲人离世、工作压力等问题，觉得彷徨同困扰，你可以找个地方暂时住几日，想下怎样面对困境，同时舒缓一下情绪同压力，或者找社工倾诉，寻求协助。欢迎你们随时打来 向晴轩的24小时向晴热线18288。 再买啲啊，都 OK 喎。 主持人埋身评论，踢爆妖言惑众，辩证道理真相，捍卫良知，守护公义。大家想知道新闻时事，想发表意见，要乜台都假嘅。最紧要呢个言论自由平台， 埋位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八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18721111，十级自由风，还你于民。 再埋啲，一定 like 爆。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 早 晨啊， 7:36， 系哇，今朝我一起身咧，就睇到一个好开心嘅新闻， 开心， 我相信香港好多人都开心嘅，因为我哋都鍾意运动啦，系咪？因为琴晚我本来都想挨夜睇下我哋嘅单车手啊李慧思能否突破，咁大家知啦，而家成为香港第三个攞奥运奖牌嘅人，其实第四个嘅，因为上一届呢系乒乓孖宝攞银牌。咁今次呢李慧思呢，你知佢嗰个单车，上次我见到上次亚运嗰个冲金呢已经好感人。 嗯。 係咪佢冲完线返去呢，原来肋骨断咗㗎。即係哇大佬你諗下阿林伯啊， 我哋唔好咁肤浅呢，真係。 咁肤浅。 运动同埋体育系咪就系同等于有几多面金牌呢，真係。 啊咁你又有时咁，我又唔系咁样睇，不过意思即系话呢，始终都系一个令人振奋嘅啫。奥运呢啊，当然你讲得啱，有一点呢，我之前有一个奥运嘅新闻睇完呢，我就觉得啊，呢个真系国民教育嘅写照。有一位我哋国家嘅好似系举重选手，本来系大热嘅，咪输咗，哇痛哭，差唔多失，即系失晒情绪，哇跟住对唔住国家，哇跟住原来赢嗰个系北韩嘅， 系， 跟住佢嘅回应就系、是，哇感谢今日金正恩俾我嘅神力啊，哇大佬你真系，即系嗱，你会睇到两者都系有一个感觉咧，就系、是。即係一種運動呢，有一啲喺國家嚟講，你見到啲西方國家呢，佢贏咗呢，佢有一種嚟自內心嗰種喜悦，嗰種個人潛力嘅發揮，當然代表國家係光榮，但係呢佢有一種， 但唔應該有嗰個壓力㗎嘛， 係啦，即係你輸咗壓力到你真啲要跳樓嘅，對唔住國家，個可能真係㗎，返去要勞改㗎，陰公 冇啦，唔信唔加啦，呢樣我就唔信啦，呢樣以前呢你話 啊，肯定有好大壓力， 係 因為你嗰個嘅體育嗰一班人啊，大佬跟你全部都係政府或者國家擺幾多資源俾到期望，嗱唔好講嗰啲啦，嗰啲都係題外話。不過頭先你講李慧思，你講得啱嘅，我哋都唔好咁膚淺，淨係話為啲運動咧就要將獎牌拉上關係。但係即係呢個確實令我 同你分享下今日信報嘅社評啦，佢標題咁樣噶，奧運金牌背後反思體證人性。然後咧最拉尾嗰段我就最中意啦。当有一日中国人唔需要再为一面奥运金牌嘅得失而狂喜劇驚，反而会为自己同埋孩子没有适当嘅运动而担忧反省，这样的中国肯定更教人欣慰。 是 藉着今届奥运嘅种种，期望中国体育官员能够深刻检讨，大刀阔斧地改革体制，为政坛带来新的气象。 即是其实你问我呢，一个共产政权呢对于体育嘅运动，你睇到网上面有一啲相好吓人。嗰啲四五岁开始就係即係体操嘅女仔选手。点样 係啊，你被佢选到话佢有咁嘅潜力。 俾你咁重嘅人啊，百几二百磅 双脚踩住佢只脚嚟去接受嗰种压力，跟住嗰啲小朋友嘅样话 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嘅练习， 即系呢一种咧系 完全冇童真， 违反咗人性。嗱，你见到其实共产党喺好多问题咧，都似乎系违反人性同埋国际标准嚟去行事，包括体育。 嗯， 即系所以咧，我当然你提一提起。我哋唔应该用奖牌嚟作为一个即系对等，你讲得相当好。我亦都觉得，我睇翻今天嘅报道，就讲李慧思出身喺牛头角下村一个普通家庭，十年前开始参与单车运动，一个自己个人嘅兴趣。06年一次一次意外受伤，差唔多令到佢都唔可以再踩。但系佢冲完亚洲第一，跟住攞埋奥运第三。哇！咁呢个真系，即系呢个系一 个嗱，我觉得 体育嘅一个 同啲青年人分享后边呢个古仔仲紧要过佢 系啦 啊！而家得到金牌点嘅喜悦系嘛？ 所以咧，即系我哋咧希望我哋未执之前都揾阿李慧思上嚟倾下。今日当 你又想兼埋做体育节目主持啊？你真系几多用啊？多 呢个 几 呢个咧？ 你才能真系多用啊！ 李慧思已经 系 唔系单止一个体育。一个嘅新闻啊，系嘛？即系我觉得你会一个社会上边点样去其实香港过去咁多年，我哋摆咗唔少资源喺体育，但系咧似乎嘅成就咧，唔算太好，但系都总好过即系十几廿年前嘅，因为始终咧我哋就有个八字效应啊，八年一次嘅啊，96年。就李麗珊啦，跟住04年就孖寶啦，系嘛，又系姓李，李麗珊，跟住李咩啊？李直李靖啊？系咪李靖嗰、那个？诶、哎，死正，即系唔好意思啊！我哋都睇翻咧，系啦，李靖系李靖，同埋高麗澤 乒乓波吓， 乒乓波，跟住咧，琴晚咧就李慧思， 系， 所以咧嗱，今天咧你睇到啲头条。我哋小学嘅时候成都讲有十大姓啊，中国人陈李张黄何，琴日肯定或者今朝嘅文字媒体头条姓陈嘅陈茂波威晒啦，今日肯定电子媒体姓李嗰个李慧思又威晒啦。 哦，唔系呢个超人啦、啊、 跟住我哋一阵间九点有个姓张嘅嚟， 系 哇，咁你话咪陈李张黄何，你都好犀利嘅，林伯你知唔知？ 点犀利啊？ 大姓嚟嘅， 真系 屎尿林伯赛啊！咁你个林唔系好劲咩？乜你唔知噶？ 我唔知，我唔知。 你真系， 真系 我哋中 你啲口诀嚟噶， 十五大姓啊，大佬。我哋咧嗱咁样，其实小朋友咧念口簧噶嘛， 系 啲中学老师、啲小学老师嗱，陈李张黄河、欧洲胡马墨啊嘛，系咪？你梗系念啦。咁有啲衰仔嘅系啊，呢啲我哋呢一代系咁啦。咁啊，屎尿林白菜 吓， 咁啊，记住你姓林咧，你都系大姓。 哦 ，OK。 嗱，我哋咧 今日咧报纸就好多嘅报章嘅篇幅都系讲呢个吓，唉，我哋嘅发展局长。 系一阵 破产啊！破产吓，破产 啊！你呢个名字都改得几好。 唔系啊，我寻日听节目噶咋， 系嘛？ 十级自由风啊，我啲听众啊， 改佢。呢个都有啲人系开始以往都咁样改佢嘅。不过咧，我寻日听佢嗰， 我觉得系信用同人格嘅破产真系。 所以呢啲系唔开心嘅嘢嚟嘅。所以不如咧，我哋即刻听听李慧思佢点样吓喺呢个夺。呢、这个铜之后啊， 我觉得第一场输咗唔代表系我嘅实力唔好咯，只系我嘅位置唔啱。咁去到第复赛嘅时候调整翻个位置，咁其实真系有嗰个能力，同埋教练会计嗰啲时间都真系赢晒所有嘅人，所以我其实好有信心，今次系可以攞到牌咯。 嗱，你林伯有冇琴晚？睇佢嗰个初赛我就睇完初赛， 我对体育节目冇兴趣嘅啫。 十二点零，我对体育好人，除咗几样嘢唔好中意睇嘅，打打杀杀嗰啲咩 boxing 啊、柔道啊嗰啲咧，我就一定唔睇。但系所有即系球类又好，你单车又好，咁我琴日十二点几睇佢初赛，佢初赛咧好似第四，佢要入去一个叫咩复活赛嚟去有机会入翻决赛。咁佢我睇翻今朝我睇翻新闻咧，佢比赛完之后咧。当然有压力，跟住头先你都听到佢讲，佢话唔紧要， 教练话俾我听，尽力你要有信心， 系啦。 然后话俾自己听，喂，我曾经佢因为曾经喺伦敦一个世界赛同样嘅呢一类比赛咧，佢攞个银牌， 嗯， 所以你会佢知道自己应该有咁嘅实力。咁佢话俾自己听，尽咗力先，有信心，咁就去。跟住喺复活赛咧就攞第三，嗯、就进入决赛，跟住都系攞第三。咁 运动员最紧要嘅合作伙伴就系佢嘅系教练， 系啊。 咁所以咧，当我见到呢个系羽毛球嘅项目喺新闻出现话打假波嘅时候咧，嗰啲当然啦，见到嘅就系咧啲运动员要出嚟承受嗰个压力，但系咧。提都唔提有教练啊暗示过，我觉得就真系 啊！你讲得啱，林伯。其实球员当日咁样嘅决定，其实一定要得到教练嘅允许。 好明啦、 啊， 真系吓！ 教练唔俾你，你够胆咁做？咁所以咧，其实球员咧，我觉得即系因为你知道球员大部分而家都血气方刚、 嗯， 有啲甚至十零岁啫，有啲廿零岁，即系人生体会啊经验咧，可能佢摆咗大前半生好多喺。自己嘅运动上面，佢嗰、那个即系成熟程度根本系未及去处理一啲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况、嗯。 再加上个赛事个制度系改咗啊嘛吓。 咁、哦、所以咧，当然我哋要批评嘅就系、是嗯、一定唔啱啊。但系批评背后究竟个教练同埋佢哋整个咁嘅部署，唔系净系球员本身嘅、 嗯。 其实最重要咧，八成甚至全部都系教练话咁做，咁咪咁做咯。啊、所以咧，嗱，林伯，你诶呢、這个你系大圣嚟嘅。我哋今天咧，陈李章就有个张炳良咧，吓、嗯、节、啊、目预告。咁啊，张炳良咧可能知道我哋就执啦。咁咧就都执之前咧，都嚟坐坐我哋个位吓、啊，开始买 热价嘛个位系嘛？ 个位就俾一大班坐开嘅吓，即系嗰个位一定系好热噶啦。 hot seat 啊！ 嗱、 啊， 我你又唔好俾我估中啦，九点半后大班就入埋嚟噶啦，唔使谂。 系 咁 早啊？ 十点喂佢你话佢做十点噶嘛？佢梗系。梗系新 大茶楼嘛， 随时九点就入嚟啦， 系嘛？ 唉， 欢迎佢啊！ 你话不过咧、啊，因为今日喂有份头条都关佢事啊嘛，关我哋事啊嘛。 是是是 你有冇睇东方系咪啊？ 有好多份都有吓，因为寻日 但 系东 方系头条啊，大佬、嗯嗯，东方一个啊，以呢个半数股东拒注资，刘千万下月遣散，郑经汉宣告数码电台玩完。不过头先我临开咪前你话。你咁都信大班咁，系咪有啲咩料唔系先啊？阿林伯，你有冇啲咩？系咪你自己注资先？你系咪嗰个林伯先？系咪嗰个？ 哇！你咁样咒我，喂，嗰、那个拜拜咗咯，你真系啊！ 嗱，我唔系我，我即系话你嘅实力同埋财力，你好似嗰个林伯咁啫，系咪先？系你而家即刻令我哋啲员工振奋一下，朝头早啊！ 不敢略美啊！真系大班话咧，好快脆咧就会有个员工嘅大会，又向大家公布啲系有啲信息发布啦。 咁讲啦，我哋上次喺十级自由风嘅破纪录地四个钟直播嗰个嘅深层次嘅探讨即系由阿大班1988年被商台8889封咪吓开始讲起。我谂佢都即系从佢嘅背景同佢嘅成长，我成长嘅意思即系从佢喺媒介里边嘅种种嘅事件。 嗯， 啊，当然咧有好多人对大班呢个人咧，包括我啊，某程度上面有时咧，哇，使乜咁讲嘢啊，大佬吓、啊，即系如果你记得 大情大性啊嘛， 系佢大情大性，你记得咧，林伯 啊。 可能你唔记得，因为你同佢做节目咁多年，又访问过好多人。你记唔记得我第一次同佢对话 系 边一次啊？你一定唔记得。 记得啦， 因为我一定系好深刻啊。对于你嚟讲， 点解咧？点解咧？系佢对你特别好，你对你特别差咧？ 咪嗌交咯 吓！ 嗰次咧，佢我同佢讲过，佢一定都记得。 系 即系嗰次咧，就系有好多年就八仙岭大火。 哦，八仙岭系 啊，咁咧就就好似啲飞行服务队 系 咁啊，吊个伤者佢跌咗落嚟咧，咁跟住后屘咧就一连串有几日咧，佢一路讨论呢个，你哋一路讨论呢个课题咧、嗯，我揸揸下车听到佢咧就猛烈批评嗰啲飞行服务队跌咗个人落嚟， 嗯嗯， 咁我又觉得批评系应该嘅， 但系就佢猛烈批评到咧，就好似哇，而哥 佢唔够专业啦，佢哋 唔系系咁，我于是乎咧，我哋亲身主动打嚟1872881嗰阵时真系， 而家冇打你电话住啦， 而家就唔系打我电话啦， 系 咁啊，同佢喺空中对骂咗几分钟噶。即系差唔多都系唔好话 咁，你觉得当场系当嗰、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咁嘅片段咧，系边个赢边个输？你觉得系？ 唉，嗌交相见唔好，唔系相嗌唔好口，点会有赢输噶？系咪？不过咧，即系由当日开始咧、嗯，就即系不打不相识啦。吓、嗯， 不过咧，当年嘅飞行服务都有几件事咧，我哋批评得佢系好硬嘅。我最近咧见过一啲嘅系消防处嗰啲高层， 系 咁都讲起个嘉里大厦嘅大火。 嗯， 咁当时我哋批评佢就话，有乜理由用直升机咧，系喺呢个上空度咧，系吓盘旋咁样去救人。 啲 咁你咪火上加油咯，等于你吹嗰个风个旋风啊嘛。 冇错。 咁后嚟咧，佢哋消防处当然啲人咧就话俾我知嘅话咧，喺弥敦道 系 佐敦道呢个交界呢个咁样咁高楼嘅地方咧，用咁样做咧系高危嘅， 系 即系嗰个有个旋风嘅效应啊！真系系系的确系空飞防服务队系冇嗰个经验，系错咗。 唔系嗰次即系无论点咧，我哋又唔需要即系喺呢度，我哋诶始终都系救民啦，或者系大家都攞出啲咧引证咧，其实做烽烟节目或者时事评论咧，我自己嘅感觉，点解大班嘅成功咧？或者諗白你哋呢個節目嘅成功咧，係就係在乎你有攞個心啫。你要講一啲你信嘅嘢，當然你信嘅嘢有時可能有啲人唔信，唔中意，咪同你拗咯。喂，咁拗係好自然嘅， 提供嗰個另一個角度，對住另一個角度嘅睇法啊嘛。 咁所以咧， 而嗰樣嘢都係我哋強烈地相信嘅， 冇錯。只要強烈地相信，講出自己嘅因由，當然。亦都要坦率地要去接受一啲唔同嘅意见。咁、我自己正如即係我过去咁多年作为从政者都有好多讲说话令人不满，甚至有人批评，咁一定有啦。你批评得人，人哋都可以批评你。呢、這个就係香港言论自由嘅可贵。而呢、這个即係大班同你嘅风波呢、這个节目嘅成功就係在于啲人觉得听緊人话、就算佢几咁呢个即系尖酸刻薄，喂，有时就系要有啲尖酸刻薄嚟突显有一啲嘅讨论嘅价值。 咁有啲受害者觉得咁就痛快啦，有人代佢出一口气。 系啦，咁呢个都系即系都系一个文化。咁好啦，咁究竟阿林伯，我哋呢个郑经汉为首的数码广播，系唔系真系好似东方咁样讲？就嚟要开大会，跟住我哋要拉闸呢咁。 嗱，报章就住今日呢，今日最近好多报章继续跟进呢个 DBC 嗰啲近况嗰啲嘢啦，股东之间不和啦。咁我原系嗰句嘅啫，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哋咪有个咁嘅口头禅嘅，报纸写嘅你都信？ 报纸写 嗱，咁我就有一个嘅系主观嘅良好嘅意愿就话，我系倾向就话，世界冇嘢摆唔平嘅吓， 系嘛报纸写嘢你都信呢？其实嗱呢一句咧，亦都引证咗过去你哋咁多年成功嘅地方。有好多时候我见到你哋咧，即系商台年代啊，你知即系如果你一放假咁啊，大班有时揾我去替工啦。哇，见到佢睇好多报纸，跟住影印好多报纸，跟住咧有时咧就将啲报纸读出嚟之后咧，跟住就去批评啦。咁所以咧，报纸当然。报纸有报纸讲，传媒喺电子媒体喺呢、這个呢啲咁嘅论证节目呢亦都有佢即係成功同埋嗰个即係需要之处。嗱、今次呢我真係信咗大半喎、諗吧。喂咁如果人 哋。你都算係知情人士你都信咁高啊。 咁啊我首先我抽离先啦。我抽离自己少少因为呢头先系远在我加拿大个大哥都整个 message 问我喂系咪真系执啊系嘛喂大佬你啊阴公系咪搭沉船啊入嚟做冇几耐三年三个月都唔够啊咁咪要执系咪咁啊佢都嚟过探个班啦前一排啊香嚟香港嘅时候见到喂乜嘢都好新正喎、 系 咁多嘢咁有规模。咁样执咗个 麻雀虽小就五脏俱全， 真系唔系虽小噶咯。我觉得根本都真系好有规模，但系啲直播室嗰啲设施咧系好过 啊，官台官台你知啊，你啲官台出身，但大佬甩皮甩骨噶嘛啲嘢。不过当然我哋新啦，系咪？咁咁新，系咪真系咁样就面临倒闭咧？哇！咁呢个咧，我谂我哋唯有就系欲知后事如何吓。 系啊， 请看下回分解。我哋两个咧， 最紧要 都 系睇嗰个系听众群众对嗰个系呢个有一个言论开放嘅平台有几重视，真系。我觉得呢件事嘅解决唔系单单大班嘅取态嘅吓。 系，咁当然啦，因为佢始终都系十个股东里边嘅其中一个啦。你听到上次讲喺度点名啦，而家都冇十个添啦。不过东方咧就引述佢一句说话。咁啊，大班就话个个听到郑大班个名就吓怕，你叫我可以点？咁啊系咯，咁啊点咧？系嘛？所以咧，即系郑大班个名 系 今天嚟到呢一度，啲人一听到佢，究竟黐埋你呢一度 有冇着数？ 数码电台有冇着数咧？嗱，呢个咧，阿林伯，我哋作为以我一个好实证啦，一个泛民议员， 嗯。 同样面对过去十几年，我哋同样听一听到有啲人哇泛民唔好黐埋去咯，甚或我曾几何时嘅律师楼，一听到有一个叫郑家富做咗立法局议员，当年啦九五年，跟住咧已经有中资银行打俾我啲 senior partner， 系 跟住就话喂。你间 firm 嗰个咩正咩啊咩富啊，哇又瞓街又剩咁啊，喂唔系几好喎、啊、即系差唔多讲到咁啦，即系话喂我哋啲啊啲按揭嘅啲快佬点算啊， 呢、 哦這 个系 啲压力。 呢个系律师楼嘅经济命脉嚟㗎啊。 唔系囉，同样系咁，所以当年呢咁我就无谓累嗰间律师楼啦，系咪？即系都要即系觉得，唉唔好啦，即系大家都系搵食啫，冇理由因为一个人就累到你律师楼生意唔好。咁、所以咧，香港咧就系、有呢个咁嘅问题啊，根红顶白。 嗯， 有啲乜嘢你觉得即系黐埋啲某一啲人？某一种类嘅人呢， 咁啊小班 就令到你喺国内生意 错咗团体啫。嗱，如果你黐埋建制派 啊，你系咪讲紧 好多电话就话？ 系咪讲紧你自己咧？啊，走埋嚟数码电台做咩咧？啊，点解你唔继续喺呢、這个呢、這个官台咧？咁 啊， 人咧就有时即系你要信自己嘅信念啦，系咪？即系我哋唔会因为咗揾食为五斗米，虽然我唔会咁清高话我唔使搵食，不过搵食都好多种嘅。 系， 即系你食一碗饭， 你都唔系大花童嘅人。 唔系，即系有啲老人家细细个已经教我，喂，你瞓落张床，望住个天花，都系咁阔咁大。你同李嘉诚望嗰个天花，都系咁阔咁大。佢可能张床大你好多倍，不过咁又点啫？咪同样喺度发梦，同样到咁上下，咪又系贵晒。即系做人咧，即系最紧要瞓觉嗰阵时瞓得安乐，醒来嘅时候又觉得啊，又一天新嘅开始，对得住自己，对得住良心，就系咁啫嘛。咁所以我觉得呢支咪咧，当然我哋好好利用啦，讲得一日就得一日。 嗯， 不过我相信我哋都要俾啲即系。前景俾我哋啲同事听咧，其实唔使担心嘅。正如阿林伯， 我觉得有新嘅契机吓，有 你对住郑大班咁耐，你头先嗰句都系一个契机嚟嘅。咁啊，我哋大家识听嘅，我相信咧，即系一定有一个后路咧，系让我哋。 你都听过一句说话咧，佢系我哋成日老人家成日讲，否极泰来啊嘛， 否极泰来。呢、這个否极泰来又系我读书嘅时候读中文咧，个否字咧系个否， 否字 系 否认个否， 即系呢啲中文咧，即系我谂新一代一定读错嘅，否极泰来，所以咧我哋有时陈李张黄河，欧洲胡马墨，屎尿林白菜，否极泰来就系、是、今朝我哋开呢个题咧，即系大家听风波学中文， 学广东话， 林白都系。呢、這个十五大圣之一，咁我哋八点之后新闻之后咧，继续啦。呢、這个就系陈李张王嘅陈出场啦。佢点样讲大话？呢、這个真系紧要啊！即系你讲大话讲到咁，佢琴日嗰少少十分钟 之下嘅一个咁嘅新闻发布，你不如 乜都话我将你嘅提问转俾我太太， 你唔好讲仲好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港队单车女将李慧思在奥运女子海林赛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是相隔八年之后再有港队运动员取得奥运的奖牌。李慧思在赛后说，感谢家人和教练的支持，第一轮赛事的失利并没有打击自己争取奖牌的信心。 我觉得第一场输了不代表是我的实力好咯，只是我的位置不啱，去到复赛的时候调整回个位置，真的有个能力，同埋教练会计嗰啲时间都真的赢晒所有的人，所以我其实很有信心攞到牌。当面对住强手的时候，每一次都会觉得要后啲进攻，但其实是要更加主动咯。我其实我諗住攞第一噶，我其实我好惊入唔到前八，我好惊自己复活赛嘅时候就输，系如果输咗就会喊，好开心啊！我会再做好啲。 封之后，李丽珊喺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夺得滑浪风帆金牌，并凭马宝、李静同埋高礼泽喺2004年雅典奥运夺得银牌之后，李慧思成为香港第四位赢得奥运奖牌嘅运动员。中国队在奥运第七日赛事凭羽毛球、弹床、单车、柔道、射箭和射击增添两金两银四铜，不过金牌榜就被美国超越。美国在游泳项目连夺三金，以21金、10银、12铜取代中国进占榜首，中国就以20金、13银、9铜排第二。港队凭单车女将李慧思在海林赛勇夺铜牌，目前排在第46位。国家队在羽毛球混双包办金银牌，张楠和赵云雷击败队友徐晨和马俊，董炼就在男子弹床夺金。内地公安捣破28个出售人体器官的集团，拘捕130多人，其中18人涉嫌非法行医，亦发现127个为了金钱而准备提供器官的男女。调查指犯罪集团遍及全国18个省市，透过买卖器官谋取暴利。公安除了加强打击之外，亦会教育公众指出非法移植器官的危险性。美国批评中国在海南成立三沙市和设立三沙警备区，有令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关注南海局势，强烈支持东盟国家透过外交努力与中国商讨。声明又指，中方设立三沙警备区是违反化解分歧的协作外交努力，可能会令南海局势进一步紧张。美股显著上升，三个主要指数都升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096点，升21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67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90点，升25点，欧洲股市全线上升，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升大约2%-4%。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这是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元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元，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DBC 无惧困难，无惧风雨，为维护自由民主的声音，坚持继续为市民服务。 今日同听日，我哋会杀入领汇黄大仙中心一楼三号车仔档街宝超级市场对面，以最低价售卖高清数码收音机，多一位香港市民买一部，保护 DBC 嘅力量会更进一步。你哋会支持我哋吗？今日同听日，黄大仙中心见。 如果去到荒岛，只可以俾你带一件衫，你会带咩？ 唔带带衫做乜鬼啫？荒岛件衫会烂噶嘛？去搵树叶好过啦。 闻风丧玩果然犀利，风水第二，吹水第一。 苏文峰犀利妹， 星期六晚十一至一，数码大声台，苏文峰听天由命。 老豆，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哋间新界村屋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业主必须喺2012年9月30日之前，将啲符合条件嘅村屋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等我帮你即刻去申报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林伯， 系八点零六分啊， 八点零六分啊，咁咧就一开始我哋就讲咗姓陈姓李都好犀利啦，系咪啊？陈茂波，今日咧喺。苹果和明报咧相继都是头条， 我想他好辛苦，寻日真系忍得好耐啊！即系好似我唔知佢系咪觉得自己系过街老鼠，所以缩埋匿埋。 唔系，其实咧 都系出嚟见人噶啦。 系啦，你匿埋咧，你跟住出嚟讲嘅，如果讲翻啲实话咧，我相信啲记者咧都即系唔系咁容易再同你喺啲问题纠缠啦。不过你讲埋啲嘢咧，而家俾啲记者又踢爆你。讲大话，咁呢个先得人惊。 我唔知道会唔会啊，因为咧同佢同名同姓改名真系啊。你早排有叫 Tony Chan 又系啊，即系大家是大家利是真系啊，即系都同佢有同样嘅名真系啊。 我自己就前几日咧收到个风就话，喂佢有啲嘢咧仲系俾人哋即系拿住喺手，唔单止呢一单。咁我已经我谂啲记者传媒一定系咁，两手准备睇下你点样回应。咁你琴日提出最重要嘅两点呢，其实就係、又系同即係梁振英一样啦，係咪推俾呀、老婆、我咩都唔知係咪，亦都老婆都唔知道㗎，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劏房嚟㗎，咁咁嗱淨係呢一样呢， 嗱呢个律师 佢已经冇乜。系啦，佢已经冇乜， 我咧都 系 AI 嘅 一个普通智慧嘅，我都有参加过一啲有限公司嘅系做董事啊，有啲系股东啊，有啲可能系一啲系同业组织嚟啫，都 系 用有限公司。喂，大佬啊，做董事有联合嘅责任噶，点可以话我又唔系大股东啊，我又唔知道啊？喂，大佬咩叫董事啊？真系。 嗱，佢仲最重要咧， 不如买得佢赌啦，真系系嘛？ 最重要咧，佢就系话，喂，我真系唔知 道， 老婆又唔知道，跟住老婆出咗个声明咧，就话我就只系做呢啲，好似系秘书服务一样嘅啫，吓、即系喂，咁你呢个就更加擘大眼讲大话啦、如果你真系咁咧，一早你就用呢个理由咧，好似律师同埋会计师，好多时候就同啲客人咧、就买啲空壳公司翻嚟 啊嘛 ，nominee， 跟住咧就即系转下手做下嘢、跟住就用啲公司嚟去即系再持有啲物业。 系， 如果你真系咁， 嗯， 你一早第一日就已经出嚟攞晒文件， 嗯， 唔关我事，但系唔系几日之后出嚟讲嘅嘢咧。跟住竟然俾人哋明报苹果继续以你呢一个单位里面嘅合约讲明、里面已经有劏房，你知道系几多间， 嗯， 几多个所谓啲劏房嘅租客，咁、你仲话唔知道， 咁先前出嚟咁咪讲大话呢，话、就是、啊我租约讲咗又唔可以咁又唔可以咁，就话呢哦我就叫咗我太太呢就将呢嗰个系公司呢啲就系去卖咗佢，喂大佬咁就等于可以免责咩，真系。 所以我不如再听一下、虽然有啲人一听到可能就即系熄机， 扯火， 扯火，不过都要 掟下心机啊！ 吓，陈茂波琴日佢点样自己解话啦？ 嗰两份租约定明，嗰两个单位咧系唔可以分租，唔可以转租嘅。景捷发展有限公司嘅租务事宜咧，一直系由另一位股东打理，故此对于承租人怀疑将个单位违规改建同埋经营劏房，佢全不知情。佢喺景捷实质所占嘅股权并非控制性，但系无论持股多少，作为前董事都要承担责任。我系知道我太太有物业喺大角咀同埋上海街，对于有关物业嘅租务安排同埋详情，我全不知悉。对于今次事件引起公众嘅疑虑，我同我太太深感遗憾。 你完全系唔知嗰个即系租务嘅安排，会唔会系即系想将咁嘅责任推卸俾太太？ 绝对冇咁嘅情况，我所讲嘅只系客观事实。 绝对冇咁嘅事，全不知情。哇，系咪好好相似咧？阿林伯，啊，我全都不知道。 我揸住本书啊，喺书节嘅时候咧，系就好畅销。 好核突个样个书， 好核突噶，系我系一个二次嘅创作嚟嘅，叫陌生梁振英。扭佢背脊咧，话有个好生动嘅漫画，系呢个 Cousin Low 嘅插图嚟嘅，佢 系 就系咧一个吓，即系讲大话咧个鼻咧会喺一路咁长出嚟嘅。 系啊， 咁啊。上面写住有个 balloon 嘅，我唔记得，我唔知道，我唔明白， 我唔明白啊，唔知道，唔记得，唔明白，又系陈茂波用嘅伎俩。嗱，呢个伎俩咧，佢琴日发挥得，讲真又好差，因为 唔系淋漓尽致啊。 佢有一句咧就最离谱，即系人哋问佢，喂咁，即系关于佢太太呢件事啦，啊得，我会将你呢个问题咧。就转介俾呢一个嘅太太知咁，但太太后尾喺个声明里 面六个钟头之后啊，先至有个书面 都冇提到呢个观点，我哋就即管又听下佢点样揾老婆嚟做挡箭牌。 点解即系你太太都要即系帮景捷签地租或者交地租啊？同埋咧，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可唔可以披露下另一位负责华租务嗰个股东系咪同你太太嘅关系，或者系你的家族成员之一？ 我会将你呢两个问题转俾我太太，我相信佢会回复你嘅。 林继明系咪喺你公司做会计师？ 我将你呢一个提问转俾我太太，由佢答你啦。 我会相信佢太太会回答啊，不过冇答到。 我会将呢个咪咧交俾林伯，不如你继续做啊。我出去食早餐先。唉，真系。喂，咁都得？喂，大佬，你系一个堂一个局长啊！ 系 而家面对嘅，即系唔系你老婆？你老婆如果唔系因为你系局长咧，呢啲事都冇人理你啦。系虽然都系可能唔系唔好，劏房系好多问题。嗱，正正嘅谂白就系啦，嗱，僭建香港系好普遍，劏房喺呢旧区又系好普遍。嗱，唔系咩大罪，系有问题，唔系咩大到咧会攞你条命嗰种。不过如果你牵涉到一啲违反咗建筑物条例，而你自己作为局长，作为发展局局长，有咁嘅问题，你唔去和盘托出，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的话咧。咪又系另一个诚信危机咯，破产咯，就系咁啫。 咪呢个就系大班同我哋一路以嚟咧批评咧，由梁振英去到其他官员都系，你就唔好引向呢啊，揾一个咁唔知乜嘢嘅方法，又上楼以为甩到身，甩唔到噶嘛。你做错又咪出嚟认错啦，冇问题噶。 系 咁，所以成日将话咧，哦，僭建咧系同呢个诚信冇关 系， 佢可以冇关系，佢可以好有关系噶，系咪？ 系啦，你讲得啱。其实是僭建同诚信，劏房同诚信，其实真的可以无关系的。你只要和盘托出，是错就认呢，我相信香港人，喂，其实香港人好易氹㗎咋，大佬有啲嘢好快就唔记得㗎啦。你出嚟吓，和盘托出，清清楚楚，好诚实地交代，好多人都觉得，哎呀，俾啲机会佢啦，你成日都听到啦，做住先啦，咁你仲踩佢做乜啫，佢都认咗咯，咁係咪一定係咁㗎。如果你而家唔係噃，你而家俾人哋今天有好多报纸翻查咗土地注册处嘅资料，原来 呢、這个警节啊，即系话陈茂波同许步明两夫妇啦，喺94年用呢个警节购入大角咀海兴大厦单位时候，合约写明单位已经劏成三个房两格床。哇，大佬床几多格床都写埋啊，林伯大佬啊，真系咁你仲话唔知 啊？ 该公司仍以年租约买入。陈氏夫妇当时同任警节董事，喂，咁你系咪真系当我哋白痴啊，大佬？你呢啲合约，你大家都知道，你做 就揸住呢个佢呢个咁样嘅事实咧，梁振应该炒咗佢啦，应该炒咗陈茂波啦， 即炒，因为点解啊？梁振英琴日讲咩啊？ 啊， 诶，传媒咁样嘅追咧系啱嘅，不过要基于。啊、要讲事实、啊、 我哋听下 CY 点样歪司法啦，真系啊！ 陈茂波局长咧，两日前同佢太太咧都先后发表咗书面嘅声明，我知道佢今日咧亦都主动咧就有关呢件事大家进一步嘅提问咧，同埋呢件事嘅一啲主要嘅情节咧系作咗一个交代。我睇最重要嘅咧就系大家对我哋问责团队以至其他公职服务人员各方面嘅要求高，呢个系啱嘅。但系重要嘅系乜嘢咧？一定要有全面嘅事实嘅基础去审视我哋工作，我哋嘅公职人员。 重要的是事实摆在眼前，炒咗佢啦。 重要嘅就系个事实。喂，大佬啊，我哋等咗几日啊？如果你重要嘅事实嘅话，你作为佢嘅上司、 嗯， 你就应该一早叫佢唔该你和盘托出，攞晒所有合约、啊，你自己都应该睇下啦。梁振英系咪啊？你嗰啲咩品格审查？ 啊、你咁近嚟噶？今朝早有冇开早会啊？有冇兜巴升佢啊？ 可能而家吊住个啰柚嚟打，你唔知嘅就可能啊。因为咧，好坦白讲，我谂你如果你 我就唔中意咁暴力，不过即刻想起一个画面咧，就系有啲人练紧拳赛嘅时候个沙包，咁啊一拳两拳喺度练紧啫，系嘛？ 唔系，你其实你系梁振英，你嘅反应会点咧？如果今日睇起呢啲咪头条，你如果你系一个有能干嘅特首，你个所谓嗰啲咩品格审查，你讲到自己哇要飞咁滞，我啲品格审查好严谨。你呢个好明显就查漏。好啦，查漏咗，你等緊啊陈茂波出声明嘅时候、 嗯、 你都应该喂呢啲系公开记录嚟嘅諗吧，呢啲合约喺、 嗯、 土地注册处睇到嘅，你攞出嚟俾几十蚊就可以 copy 到㗎啦。睇、 啊、 一睇就知佢有冇讲大话啦。咁、 啊、 你仲喺度同我哋撑。 我听众呢就好嘢，佢话呢陈茂波简直就係一个 CY 上身啦，真係。 咁所以呢陈茂波如果睇返个合约，当时如果你历史係回返去1994年。 嗯。 因为九几年嘅时候呢仲係即系2004之前咧，就仍然系租务管制嘅。你唔系咁容易踢走啲租客。 嗯， 所以买啲楼咧，特别买旧楼咧，有租约咧，你连租约一齐买。你除非你攞嚟自住， 嗯， 啊、即系自住，即系。 但系呢个证明自己冇地方住， 即系陈茂波瞓上格，老婆瞓下格，咁我嚟攞翻嚟自住，啊，咁、啊、你可以叫啲租客走啊，咁佢唔系啊，佢使乜瞓上格？ 哦，唔系嘅，佢家族大啊，可以收起啲家族啫，佢话个仔啊，个女啊，新抱得。 除非你自住或者收楼旧楼要发展，咁、嗯、你就要可以叫啲租客走，要赔偿添。嗯咁当时你买入嘅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号房、二号房、三号房，上格床、下格床。咁基本上当时咧个租金咧，我又考下你啊，上格床几钱租啊？ 几钱啊？ 99蚊。 诶、欸，几实惠喎！又真系唔怪之，寻日咧我哋有听我打电话嚟就话， 喂，大佬九四年、 啊，要多谢佢啊，要多谢佢提供呢个咁嘅住所吓，俾、啊、呢个系搵唔到公屋嘅人吓。啊 即系上格床就最平噶啦，因为要爬上去啊嘛，系咪？咁啊，三号房就最贵，几多钱咧？你知唔知？ 几钱啊？ 950蚊。 咦，争咁远嘅？ 吓咁 啊，嗰、啊那个房嚟噶，系个房 嚟啊嘛，一格床同埋、 啊、 即系三号房啊，咁咧就呢一个咁嘅租约写得清清楚楚。咁当时咧，基本上总数咧总收入， 嗯， 已经超过3500蚊。当时嚟讲。嗯但系喺两年前，警捷咧就将呢个单位以靠市值租金平一半， 嗯、 约4000蚊租俾个二房东， 喂，咁你就知道佢背后嘅用意系乜嘢啦？ 有警棍啦。 咁所以咧，嗱呢啲嘢咧，全部喺晒啲记录度清清楚楚。你陈茂波仲竟然谂咗几日？喂，边个同佢谂呢一个危机处理噶？谂爆好心，你教下佢啦。 我都话好贵啊，唔好请我啊，真系好贵噶，我 贵你贵咧。你就嚇咗呢啲，搞到陳茂波而家咪出事囉，係咪？咁你而家呢個處理呢個危機呢，又係唔知情唔管理講大話，本來係一件可能都係一件唔係太嚴重嘅事，但係而家搞到呢一步呢，我就覺得佢真係想掹佢都幾難啦。因為你我嘅估計，我開頭以為佢仲有啲嘢俾人揸住，唔係淨係呢幾個單位，但係淨係呢幾個單位呀，呢幾格床呀，就可能搞到你雞毛鴨血，可能跟住仲有啲嘢嘅话，你仲点做得耐啫？ 一个单位你呢个行政长官就应该行动啦。 唔系咁，但系嗱，梁振琴日咧，我又同一啲政界中人啊，咁啊倾开呢个问题，大家都觉得摇头叹息，点解可以嚟到咁样嘅阶段，梁振英喺呢啲问题上面咁样揽佢咧？嗱，你即系你搭一个就搭沉船啦，梁振英个船咧就嚟沉咁滞啦，佢自己一路沉紧咧就揽埋佢，揽个大石喺个船度继续沉快啲。 梁振英系唯独一对阿坡陈咧系咁有情有义， 唔系咁你而家有情有义咪即系揽住嚿大石喺自己就沉到已经入晒水嘅船，咪沉得快啲咯。即系我就净系睇咁样睇呢件事。 咁喺阿梁振英嘅扫宝上边咧，当你话咧，喂， 唔系烧咗 咧 咩？唔系俾人 竞选嘅过程入边咧，你做乜个个都冇都唔关照我啲兄弟嘅？佢有，我照住阿陈茂波啊嘛。 系， 咁如果冇埋佢，咁点办咧？啊， 冇埋佢嗱，咁你呢啲要置诸死地而后生，火凤凰嘅，即系如果你自己成个班底、成个国员，当然佢而家可能会谂，唉，大佬啊，一个发展局嘅麦齐光当日十二日就落台，唔知佢系咪想等多几日，过咗十二日先啦， 唔系， 唔好少过十二日， 创造纪录，系十二个钟就应该走啦，咁就。 即系计呢个大班创纪录开咪五十万一日，你去哇香港真系都好多呢、這、一个即系健力士大全嘅纪录噶，咁我觉得咧咁样唔系办法嘅，即系我开头以为梁振英点都应该挨到三年半啦，而家咁样睇个款咧，我唔知佢点样能够说服到立法会里面，日后你知发展局呢是相当重要的。整个房屋土地规划的发展呢都是靠这个局长来去领导。那你怎样能够在立法会当讲到劏房的时候，啊陈局长啊，我们的劏房怎样处理 啊包括你那几间三间两格床怎样搞好 那你怎样解释啊，都唔系办法噶，系嘛？所以咧，你话叫佢即刻炒， 即炒， 炒完之后咧，嗱，炒完之后揾边个做？第三个发展局 系 局长，揾边一个做咧？你梁振英手下仲有冇人够胆搭你呢只船咧？所以我就话喺嚟到呢个阶段咧，冇噶啦，一切已经我认为大江东去，浪淘沙吓、啊。梁振英咧嚟到呢个阶段， 唔系浪淘尽咩吓？ 浪淘尽，浪淘沙都系差唔多。因为你今日睇到一段新闻，呢、這个啊广大民意网站，你睇下梁振英个班子嘅最新民望，你就好唏嘘啦。差唔多大部分啊，绝大部分嘅支持率咧系低过50%嘅，包括梁振英自己，佢只系得45%。最低嗰个咧，当然就系、是。刚刚辞去咗冇几耐嗰个麦齐光啦，得22%，跟住袁国强律政司司长咧系24%。喂，大佬，你全部都系20、30、40，跟住有几个当然公道啲啦，讲下啲合格嗰啲啊。林郑月娥60%，卫生局局长高永文69%，劳工福利局局长张建宗64%，保安局局长黎栋国55%，一阵间上嚟我哋。张炳良啊，运输及房屋局咧就46%， 争四分。 嗯， 上完嚟之后，我惊佢嗰四分都会继续跌，咁就弊啦。哈哈，我唔系吓阿张炳良，即系都系嘉宾啦。一阵间我相信咧，我哋啲问题咧唔系净系环绕住房屋运输噶啦。我梗系最肉紧，会继续追问佢，你喊过几多次？六四呢个问题，你作为一个泛民嘅代表，你喺局里面过去喺行会有冇做一啲推动民主嘅工作？嗱，呢啲咧，我系用一好平情嚟去问佢， 嗯， 咁希望佢能够解释。咁所以你见到 你唔好少女藏刀啊， 唔系少女藏刀，有你喺度噶嘛，你监听噶嘛，一阵间我一定会， 我会上身噶，你唔记得咩？ 你梗系会上身啦， 啲工会啊就嚟揼我啦，工会啲人系嘛？ 嗱，你唔好再喺我面前提工会，嗰啲有工联会背景嘅工会，大家都。即系不堪提啦，哎呀，真系我都唔想去回应啦，系嘛？ 有机会啊 ，CY 啊，搞呢个答谢会啊，吓你有冇份啊？ 啊，佢好似有邀请过我， 真系啊？ 讲笑啫。 好，你好在你唔去啫，如果唔系啊，搞我人哋咁开心嘅。 呢单新闻咧，我觉得都唔需要提。 吓， 阿林伯，即系呢啲你就知道咧，其实你梁振英。当然你是要答谢呢是需要的，因为呢十号风球确实是一个相当紧张的社会的关头。嗯、我们所有救急扶危的公务员好或者公营机构包括啲巴士啊铁路啊他们是真的做得很辛苦。 嗯、 我这么久呢我只字没有一个字批评过前线的员工。嗯我呢度再重申，不过如果有啲人想 对号入座啊嘛，你明啊？ 嚟去屈我咧，咁我冇话。 嗱，所以我最嗰间好扯火。虽然听众批评我话唔俾机会佢讲嘅话，当佢要咧，佢自己叫人哋话，喂，听清楚人点讲嘢 咧。 咁、 啊、 你都唔听郑家富点讲，然后你就去哇。啲大炮啊，就搬出嚟啊，就揼人啦，真系啊！ 算啦，我哋做咗十几年呢啲从政喺度碌嚟碌去，诶，俾人哋更有啲人写大大只文章，又话，诶，啲政客丑陋嘅政客啊，净系识得闹人啊，唔识话自己。喂，大佬啊，我哋从政嘅喺而家咁样嘅有限嘅即系宪制上边，我哋就系向政府提出建议。啊、我哋有好多嘢根本都支持咗政府，不过传媒梗系唔报啦。咁我哋反对政府提建议嗰啲政府，咁啊传媒梗系要报噶啦。咁我哋系咪净系识得做呢一样咧？唔系啊嘛，但问题我哋冇得执政啊嘛。你够胆，你咪俾开放政权，俾所有政党能够公平竞争。我做得唔好，你就用选票叫我落台。而家唔系啊嘛，我哋咁多年嚟就喺个议会里边。啊！我哋就因为行政向立法负责，我哋梗系有则改之，有啲嘢就要要求佢改善。而呢啲嘅改善咧，有时就俾人哋话，诶、哎，净系识得批评，喂，咁对我哋真系相当唔公道咧。我哋又听下，睇下 CY 啊，你讲开嗰啲答谢会， 28个政府部门有警队啊、消防啊、天文台啊、康文署啊，咁啊，当然咧唔少得九巴、港铁。呢啲公共交通机构， 好啊，听下佢点讲。 我哋社会有在场嘅各位同事、各位朋友喺第一线，确保我哋呢个城市嘅安全，确保我哋呢个城市居民佢嘅人身安全，亦都确保咗佢哋嘅财产安全， 确保佢哋嘅安全，确保。佢哋嘅财产安全，确保呢个社会运作安全，确保我哋喺呢一个国民教育，我哋共产政权能够继续稳定向前嘅安全。 我就想佢行出嚟嘅话咧，点样做先可以确保到个政府有诚信啫？真系 咪就系咯？即系你好明显咧，佢要即系将啲视线咧，就向公众即系倾斜。啊！当你公众觉得啊系、哦，有啲人都觉得呢啲咪政客丑陋吓、哦，仲、啊、食至上，跟住就哇大事铺张，跟住就用呢啲嚟去冧翻呢班人之余，就希望攞翻啲彩。咁我再一次强调，啱嘅，对呢啲人嘅赞颂，我系举脚赞成。但系梁振英，正如林伯你讲，究竟你嘅政府安唔安全啊？而家？ 你嘅国员安唔安全啊？系咪？嗱，1872111，阿林伯，我哋咧开放呢个热线，如果你都想就住陈茂波讲大话，都可以打嚟。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港队单车女将李慧思在奥运女子海林赛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是相隔8年之后再有港队运动员取得奥运奖牌。李慧思在赛后说，感谢家人和教练的支持，第一轮赛事的失利并没有打击自己争取奖牌的信心。 我觉得第一场输了不代表是我的实力好咯，只是我的位置不啱，去到复赛的时候调整回个位置，真的有个能力，同埋教练会计嗰啲时间都真係赢晒所有嘅人，所以我其实好有信心攞到牌。当面对住强手嘅时候，每一次都会觉得要后啲进攻，但其实係要更加主动咯。我其实我諗住攞第一㗎，我其实好驚入唔到前八，我好驚自己复赛嘅时候就输，但如果输咗就会喊，好开心啊！我会再做好啲。 其他消息，内地公安捣破28个出售人体器官嘅集团，拘捕130多人，其中18人涉嫌非法行医，亦发现127个为咗金钱而准备提供器官嘅男女。调查指，犯罪集团遍及全国18个省市，透过买卖器官谋取暴利。公安除了加强打击之外，亦会教育公众指出非法移植器官的危险性。美股是显著上升，3个主要指数都升超过1%。美国就业数据较预期理想，七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6.3万，好过市场预期的10万个。七月供应管理协会非制造业指数升至52.6，好过预期，利好市场的情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096点，升21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67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90点，升25点。欧洲股市全线上升，英国、德国同埋法国股市升大约2%-4%。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还有几日大致天晴。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会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现在 DBC 的目标就是维护言论自由，维护香港核心价值。 大班，我们的听众都支持的，就告诉这个政府听，我们是有声音存在的，就还声于民。 我以前真的没听过你的，之后呢我就买了心机听你这个电台的，知道你们讲的东西是很真的。 现在你这个为民发声，这个是民主的铁达尼号， 永不放弃，鼓起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仲要记得将投票信息及网址同你嘅亲友分享。 相信、迷信、得悟、失悟。8月19，霎时冲动1周年，从心出发看世态，带你心灵游世界。颜联武连同莲花少东金刚上师，特别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 一次面对面的约会，执迷得悟。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 参加办法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2，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舞霎时冲动。 这个星期日，阿 Ed 钱志健请嚟国际影星黄敏德、莫树锦医生同埋 Porsche Design CEO Dr. Gessler 讲强力品牌，上天下海，建筑与成全。星期日下昼6点半至8点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对冲人生路见。 一、二、三，想游水出色。等我教你几个招式啦。 好啊，教练。第一式系 出池面之前彻底清洁冲身，一定要识。 咁第二式系 落水之前穿过水帘同洗脚池，唔好唔识。 咁第三式呢， 泳衣同其他游泳用品都要干净，这个你一定要识。有病就要留喺屋企好好休息。做齐以上几式，想游咩泳式都咁出色啦。公众泳池齐享有，保持卫生乐悠游。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会将问题转给我太太，她会回复你的。 屋宇署在执法的工作上，我完全是不担心。 一定要有自实审视我们的公职人员。 希望能够缩短35岁以上的单身人士轮候公屋的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将军，唔好企啦，挂波仔。 英哥，我就试顶住。 再将，今次仲唔好企？ 我仲有隻车嘅，最多咪俾你将军抽车。 好，咁就将军抽车啦。嘿，嘿，冇企啦啩？ 英哥，好嘢啊！我以为你捉字失叻啫，原来捉棋都有啲料到啊！ 使乜讲啊？你知嘛？我呢张接凳啊，除咗担落区厅啲市民发急疯之外咧，好多时都会担去公园睇啲阿伯捉棋噶。嗱，睇得多咯，咪捉到你脑咯。 啊，英哥真系得噶。 好啦好啦，唔好擦鞋啦，够钟出嚟见记者啦。 诶，行啦。 我会将你呢两个问题转俾我太太，我相信佢会回复你嘅。我将你呢一个提问转俾我太太，由佢答你啦。 点啦，波仔？嗱，推俾老婆，又话佢全不知情。嗱，呢个绝对系我哋官场嘅传统文化嚟噶。 系啦，英哥，点解你要我龟缩咗几日先出嚟同传媒解话？真系你以为我识龟波气功？ 仲好讲啊，我都唔明啊。发展部呢个位啦吓，都唔知系咪有鬼嘅。嗱，正所谓一波未停，你个茂波又起，叫你龟缩几日，就系想你多啲时间。你上手阿江啊，就系、是、急得滞啊，衰咗啦！ 咁又系、啊，今次我时间够啦，揾个二房东咧，将个㓥房嘅责任等佢揽晒上身。不过咧，个租约个签名咧，我都知道山低肉酸啲噶啦。 得噶啦，得噶啦，冇问题噶啦。嗱，呢方面咧，我叫咗阿娥做嘢噶啦，佢会做得好好睇睇噶啦。嗱，放心啊！ 我相信过去呢一两年喺香港处理建筑物嗰边嘅工作。应该已经建立了一个俾到市民有相当多信心的基础，大家亦都应该对我哋嘅专业部门屋宇署咧喺执法嘅工作上咧有呢个信任。 阿波仔上任之前咧，我都提过你噶啦，有冇花棚？有冇地牢？有冇两头住家？仲有冇私生子？啊，你就话乜都话冇。 阿英哥，其实 咩啊？ 原本咧你就话叫我睇住阿胡苏贞。会计呢家嘢我耍家，我梗系应承你啦。点知你系叫我做发展部？ 哎呀，波仔啊，你估我想嘅咩吓？唔够人用有咩办法啫？而家做大佬咪仲好？ 我都唔系呢范嘅，完全冇工程嘅专业知识。 嗱，我知道你做劏房起家噶，波仔。嗱，对旧区嘅楼宇咧就一定认识，所以先揾你啫嘛。 其实啲明眼人一睇就知道我未够班啦。 切，怕咩咧吓？ 我哋伟大嘅祖国啊，嗰、那个女双羽毛球赛，哈哈，咪就全世界人面前造假，各位明眼人一睇就知道。嗱，呢啲就系好好地嘅国民教育啦。 咁都俾你楞得到啊，英哥你真系有啲料嘅啫。 唉，波仔，讲真啦，我自己都有错。 点解啊？ 你唔应该学我，唔应该学糖糖，更加唔应该学对面岸嘅扁。唉，乜嘢都赖晒俾老婆，我哋做得唔够尽啦。 系咩？ 人哋叫阿波，你啊叫阿波，你应该同 boss 哥一样，同老婆分手，划清界线，离婚啦。 英哥，你系咪讲真噶？ 分手要狠，比相恋勇敢，给掌掴就当打散不安怜悯。分手要狠，讲分手不需要等。 早晨，早晨啊！呢、這个地狱心战室啊，林伯，真系越嚟越正啦！我哋嘅交通噶通， 嗯 啊，做呢、這个。啊，英哥啊，做英哥，恩哥咧都做得相当入神啊！佢好一句，喂你娘，你呢个陈茂波咧就做劏房起家，啊呢一句好啊，做劏房起家，咁啊梗系做发展局应该都吓、啊、十分称职噶啦，系咪？咁啊搞到而家，唉呢啲咁样嘅黑色笑话咧，令到成个社会有时喺呢啲。咁唔开心嘅新聞底下呢有啲幽默感係幾开心。我哋由七点半做到而家諗吧。 嗯。 我哋讲嘅话题就係陈茂波呢今天係几张报纸特别係明报苹果嘅头条之外呢我諗份份报章都觉得佢嘅解话特别佢好的一句我会将你嘅问题交俾我太太。我会将我嘅问题交俾我太太。嗱我哋自己呢啊就嚟執笠嘅数码电台呢就都喺琴日啊你哋风波啊你同阿林阿大班呢就有啲问题交咗俾陈茂波就希望佢尽快解释就第一点解你嘅太太会涉及物业嘅交地租。第二，请你解释公司每个股东同陈茂波先生嘅关系。咁咧，继续咧，我哋都会再追问，其实即系你有冇喺呢啲即系同天生地产嘅真实买卖嘅楼价度咧系涉嫌逃税？嗱，呢一度咧，头先我哋都冇提到。如果你阿林伯，你记得琴日佢个声明咧，佢得一句触及过呢一点嘅啫。 嗯。 嗱，佢点样嘅字眼，我唔系好记得佢即系确实个就系佢意思，即系话咧绝无此事，或者与事实不符，轻轻咁就带过。咁、嗯、究竟佢嗰个楼价吓260万定270万啦，咁上下啦，唔好记得究竟佢嗰、那个即系 佢分开两条数噶嘛， 分开嗰两条数，究竟系150万同埋110万咁样分啦？分咗之后嗰、那个嘅搬迁价其实如果摆埋落去个楼价嘅买卖上面呢你嗰个 stamp duty,、 嗯 啊、你呢啲咁样嘅呢个税收嘅问题上面你系唔系有啲隐瞒同埋悭得就悭呢咁。喺呢个问题一路都冇答。其实呢啲嘢好容易答咋嘛你攞晒啲文件俾我哋睇。一定是能够交代到今天他都未拿到文件好明显呢就好像刚才我们地獄心戰室一样啦拖得就拖希望呢即是不要好像麥齊光咁咁快突出来咁12日就要落台。 阿夫啊 是 他的顶爷都是咁啦他说呢等我整齐晒啲文件之后呢企企地你一次过同你讲。喂而家上工几日啊 是几日？ 一个月有多啦。 系， 等几时讲啊？寄出嚟交代啊！ 我哋啲网民就好犀利嘅，即系有啲新嘅花名送俾阿陈茂波，就叫做劏房丧波。呢即系星期六晨早，如果你啱啱起身咧，啊，大家就一笑置之啦。对于我哋 呢个发文名嚟噶， 对于呢一个我哋啲，唉，我哋嘅执政者，我哋嘅政府，一波未平啊正所谓谋波又起我哋听下啲听众一早有好多听众打嚟啦我哋就听下听众嘅智慧啦好嘛黎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请讲 有乜睇法 其实呢我自己就觉得呢今次陈茂波理应是即刻辞职啦应该。 是。 即是怎样。 如果我做老板我就不给机会他辞职即炒他。 是啊。 是啊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政客想得来做政府的为什么永远都是不讲真话、即是只是懂得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我试问你怎样去教育下一代不要讲大话呢 是即是这个就是 上梁不正的嘛答了你了。 真係上梁不正因為嗰個又係叫梁振英咁、 啊、 下梁就 Y 咁、啊、就是 CY 梁嘅伙計、啊、大家捉緊棋咁我頭先地獄心戰室咁傾下傾下咁唉咁你講真好似頭先我哋所講你呢啲咪劏房呢唔係大逆不道的問題係有問題但係真係唔係衰到呢即係你認咗唔會衰到你即刻就叫你辭職嘅唔係一定會因為當時十幾年前確實如果你真係牽涉到呢啲咁嘅買賣你咪認咗佢囉你呀我而家唔會啦希望大家呢就原諒我當時貪小便宜吓喂咁你真係要咁講㗎喎你當年你嘅財爺梁錦松都係咁樣鞠躬落台佢貪咩即係貪少少買車偷步喂隨時貪得少過你陳茂波啦都要鞠躬落台啊大佬。咁所以阿黎生你就話叫佢而家即刻都要落台啦係咪呀 係呀我應該要做添啦佢。 係咁所以呢大家嗱我哋嘅民間智慧我哋要俾啲壓力俾 CY 亮啦多謝你啊黎先生。 同埋即係我希望送多一句嘅 係 我叫徒我希望送一句聖經金句俾今屆嘅政府官員 係 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冤鬧惡者我希望我哋嘅政府唔係一個惡者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好啦多謝你黎先生跟住到黃小姐。 早晨，黃小姐 同林先生， 早晨，早晨， 你好。 鄭先生同林先生係， 我 琴日睇到阿陳茂波咧喺度講咧，就好似意氣風發， 嗯、 就即係好似自己係好正義咁啦、嗯，就話我哋又乜都唔知情嘅，又係嗰句好人肉錄音機咁嘅樣。 嗯、 好啦，一講到關乎佢太太嘅問題，佢話我翻去問我太太先。咁啊啲記者就問佢：你同呢個人咧，而家新呢個股東咧，有冇親戚關係？我要翻去問我太太。我真係匪夷所思咯！原來今日報紙賣係佢姐夫嚟嘅，佢太太係姐夫嚟嘅。喂，你使唔使要咁樣去呃我哋香港市民咧？即係佢哋咧以為我哋就痴痴呆呆就坐埋一台，但係而家佢呢個政府咧就係痴痴呆呆就坐埋一台呢、這個新政府。 啊！呢句唔错，痴痴呆呆就坐埋一台，唉噶！但系佢呢一台咧，就系用紧 我 哋 香港市民， 用 紧 我哋嘅公帑 啊嘛， 系啦， 咁就请埋呢啲咁嘅人。你如果系真系，你明知道噶啦，只系需要使头先话斋几十蚊，你政府今日几十蚊都唔使，你就搭。即刻查到㗎啦土地。 係啊你真係講得啱啊真係用幾十蚊㗎咋嘛係咪 幾十蚊都唔使你就查得到裏面係有啲乜嘢附件喺度。 係。 你梁振英琴日仲走出嚟講叫啲記者喝住啲記者你查清楚先好講。 係囉。 喂啲記者老實講係擠牙膏咁擠出嚟㗎嘛。 如果我係當場記者就會問喂咁你可唔可以用幾十蚊查一查嗰個實際啊究竟。点样去跟进？ 政府去查嗰啲资料就唔使俾嗰几廿蚊添啦，阿富。 咪都要嘅，你唔可以咁样喂喂咁嗰度啲公帑，你要填土厅啲钱， 自己睇文件啫嘛。 咁你揿机上去，佢 print 出嚟，佢系要一个收费嘅。嗱呢个唔使。 我打个譬如啦， 系 你如果要去买同你喺运输处睇下对方你想去买架车要睇下佢呢究竟佢有冇系啊其他啲缴费名 你常人即系咁諗啦我可以话俾你铁一般的事实每一个呢啲咁样嘅制度呢佢政府内部好死板佢都系要收你钱嘅因为佢嗰啲要入数出数㗎嘛你。 咪政府部门使乜出数呢 咪佢因为呢 你諗下你喺街道如果有违例交通事件嗰、那个警务人员呢 因 为 呢 你嘅身份要唔要畀钱得唔使啦大佬。 你试下你又问我唔同你拗啊即系我有个个案呢我迟啲慢慢同你讲系一个笑话嚟嘅总言之。系点呢 反映到陈茂波呢佢根本呢就冇呢、這个即系处理危机嘅应变。你点？ 其实阿黄小姐，佢唔系 佢唔系净系处理危机嘅应变咁简单，佢系匿埋几日咧，佢谂一个大话，系竟然冇人觉得佢系讲真话嘅，咁先问题啊嘛。 就系、是、诚信破产， 系咯，诚信 呢样嘢嘅价值系最紧要嘅，系唔值得我哋市民相信你， 因为咧 俾钱请你去做。 因为咧，黄小姐最大嘅咧，我感觉到，即系我唔系好明白，佢作为会计师一个专业，佢过去肯定炒卖啊。唉，买卖楼都不知无数啦。 系啦， 喂，咁你冇理由唔知道你呢啲嘢，人哋即系俾几廿蚊就 check 到，你竟然仲可以夠胆咁样走出嚟讲，我咩都唔知道嘅。个合约一早你自己签名，人哋知道三间劏房，两格大床，咁样写晒，你都竟然擘大眼讲大话。梁振英仲话你哋要跟随事实，咁你自己，我觉得梁振英可能佢都系一齐擘大眼讲大话咯。梁振英都可能知啊，不过要揽得就揽咁解啫。 嗱，仲有咧，阿郑生同埋林生。点解梁振英过几月都仲未出嚟交代佢嗰个僭建？ 系咯，我都想。 因为点解嗱？因为点解咧？我哋嘅大厦就系咁样啦吓，有个发展商就系、是、亦都系咁刮咗一个窿啊，一个地落地库啦。咁终于咧就系、是、法团投诉佢，咁佢整一要都要噶，因为点解咧？屋宇署俾命令佢要佢做啦，咁、做之后咧，佢就一定揾个合格工程师啦。个职师入职，亦都揾个结构工程师，咁然后咧就俾入职去俾屋宇署咧就修修改改咧就一段时期嘅，咁、然后咧好啦，批咗你之后咧就俾个开工纸你啦，个职批核咗之后就俾个开工纸、开工纸之后咧，然后咧你就要揾嗰啲承造商咧、去揼板啦，落 总言之咧，黄小姐啊， 即系要起码几个月， 一言以蔽之， 佢先会讲出嚟。 系得啦，黄小姐咁啦，我谂即系你上梁不正，因为你自己都有个花棚嘅问题，迟迟都唔肯去交代。 仲有地牢啊， 跟住仲有 虽然细细地二百几尺啊， 咪就系嗰个地牢咯、 跟住咧就仲有， 就系咁解啊。 跟住仲有 就系咁解，佢整翻好晒先解释俾你听，做你哋啲记者 好啦，唔好咁劳气啦，黄小姐，我哋一早星期六，唉，我都唔想嘈醒好多人，即系好阴公嘅，我哋都唔好嘈醒好多人。 你哋嘅大声台咧，真系继续 得啦，顶住 发声，好 好跟住到郑先生， 郑生你好， 早晨啊， 系早晨，早晨， 系啊， 请讲。 我哋乜嘢又呼吁咧，就到九月啦，啲立法会议员咧、泛民议员咧上到立法会咧， 系 又唔需要咩大明大会噶啦，仲系个牌咧。用鱼只鹰啊，保证大话精就得噶啦。用中英文对照，因为起码俾世唔系最紧，俾香港人睇到，诶，俾世人睇到呢个特首系咩人。 系，冇错，冇错。好啦， 讲翻呢个，讲翻呢个波哥啦。 系， 佢而家揸住一票咧，揸住一票咧就下半身永无忧啊，唔系下半身，下半身佢用婆婆去搞掂，系下半世保永无忧。因为而家咪有英哥就冇奔波啊嘛， 有英哥冇奔波啊， 佢就揽住阿英哥揽住上身咁， 即系嗰个波就系陈茂波个波。 冇错， 系多谢你啦，系啊，郑生，我哋今日有啲民间智慧真系多啊，真系啊，跟住到张先生，早晨，张先生， 早晨， 喂，早晨两位， 喂，你好，你好， 我全不知情、啊， 你全不知情，咁你打嚟做咩啊，张生？你交俾你老婆讲啦，好嘛？ 啊，系咯，系咯，不知情。佢我老婆系边个人嚟噶？ 你老 婆不知情，咁都有嘅。文香姐输咗冤枉，会计计啊！你我哋有限公司咧，一定要揾会计师去 check 数限度嘅。 系， 如果你全不知情嘅，点样做数啊？你点样做一个议员啊？全不知情，喂，你唔好讲几日出嚟，三岁细佬哥都唔相信你系。是真我 唔系啊，张生啊，你讲出一点真系好震撼嘅咧，就系、是、喂一个测量师嘅特首，自己全不知道自己屋企嘅僭建，一个会计师吓、啊，我相信佢炒楼无数，佢唔知道自己嘅劏房呢个物业嗰、那个卖价嘅问题。哇，大佬呢、這个政府呢两个人。突显到呢个政府嘅无良同埋无耻咯， 阿富你又唔记得头先我哋位听众话咧，佢连个恩亲都唔知啊，要问翻太太嗰个边个嚟啊，佢唔识 你真系，佢问下话边一个老婆嘅恩亲啊嘛，系张生做咩？ 唔知点做发展局局长啊，大佬啊， 蠢都不知道，就系、是、咁 啊，全不知道。 嗯， 喂，我哋全香港声，喂，阿谢家富， 系， 我希望你哋 台咧听《东方今日》评佢，佢就话：喂，你哋结束咯、哦？ 系啊，就快噶啦。咁点啊？ 传闻啫，传闻啫。 你哋啊，喂，开一个红磡体育馆，$100500、1000，边个去捐钱？ 系 搵埋边嗰啲啊？搵啲歌星，搵阿徐小凤、搵黄耀明嗰啲咧， 系 出嚟坐镇。我哋一定去话几万人噶、哦， 嗱、但呢、這个 知道你哋 呢、這个大班咧系谂紧噶啦，你放心啦。正如林伯 得噶 啦，得噶啦，多谢你张先生。嗱，林伯，你头先讲传闻啊呢句好，即系以你同大班嘅交情，我哋一定会继续企喺度嘅。不过问题之咪咧系点样继续生存？咁头先阿张生讲红馆呢一个嘅工作，我相信阿郑大班咧都系继续努力喺度谂紧。嗱、我哋九点钟之后咧就有张炳良嚟去同大家倾倾喺个运输同房屋佢未来嘅政策。当然唔会少得过问下佢老友陈茂波。究竟点样问题啦？我哋咧跟住落嚟咧喺新闻之前咧，就有关于陈茂波啲嘅社评咧，系剪接同大家倾一倾，听一听。 发展局长陈茂波寻日咧就系面对记者，意图为佢哋夫妇陷入嘅所谓劏房门事件咧，就系作一个澄清嘅。今日就两份报章，包括明报同埋星岛都系有社评咧，就评论呢件事件。而明报咧个社评嘅标题就系疑点未识，又是诚信考验。嗱，咁内文就话咧，发展局长陈茂波寻日现身，咁佢嘅妻子许步明亦都再发表声明，就被指涉及经营劏房去撇清关系。佢斩钉截铁咁话，佢嘅妻子许步明更加系冇经营劏房。不过在1994年买入的大角咀海兴大楼单位，买卖合约注明单位有三房两床，即是间隔为三个房间和两格的床位。情况和陈氏夫妇的讲法不同，事态发展显示陈氏夫妇的诚信是面临考验，需要提出可信交代才可以消除公众的疑虑。对市民来讲，劏房也是道德问题，因为劏房的居住环境恶劣，租客都是低收入人士或者是家庭，他们所缴付的租金赤租不低，所以劏房的租客被视为备受剥削的一群。发展局局长的工作就是包括处理劏房事务，特首梁振英虽然未能提出要消灭劏房的愿景，但是他是要改善市民居住环境的思维，就反映了整顿劏房应该是属于施政范畴之列。如果陈茂波夫妇未能够提出清晰而可信的解释，那他出任发展局局长就是极大的讽刺，释任与否也都会引起公众的思考。梁振英期望批判政府的工作或者审视公职人员的时候要有事实基础，言外之音就有不满缺乏事实基础的批评和质疑的意思了。但明报说，其实最想政府摆脱困境而开展工作的肯定就是市民大众自己，因为市民知道政府受丑闻事故所困，忙于救火，未能够提供良好的施政和服务，市民本身就是受害者。以发展局局长的职为例，市民都知道前任特首曾荫权的土地政策有失败了，导致到市民置业安居困难，需要梁振英拨乱反正，由发展局长尽快开展长远规划，有序地增加土地供应，使楼市回复健康发展，解决置业困难的问题。政府施政周折和面对困境绝非市民的责任，市民渴望梁振英政府拿出有效的政策造福社会，改善民生，政府应该反求诸己，整理好队伍，摆脱丑闻事故，而并非推托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办事。事实上，近日市民关注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洗脑以及劏房门事件都有客观事实基础，绝非是穿凿附会凭空捏造的，政府官员必须面对和解释清楚，才可以取信于民，有利于开展工作。 继续看埋星岛的社论，陈茂波昨日终于公开露面作出交代，但是整个过程语意不清，欠缺清楚交代，反而惹来更多的疑点和不信任。最令外界不满的是当事人连日保持低调， 外界见佢企出嚟，原本以为佢会有详尽嘅解释，结果只系除咗发表原有立场之外，对稍为直接嘅提问，佢都以我会转告太太作为答案交代过去。喺划清界线之余，变成似一个信差多过一位有承担嘅官员。呢种表现同佢一向主张开诚布公嘅说法相去甚远。呢种表现唔单止唔能够令公众满意，甚至令人怀疑佢背后系唔系有所隐瞒。作为问责局长，应该有处理危机同赢取公众信心嘅能力。呢方面，佢到而家嘅表现可以话系唔合格。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港队单车女将李慧思喺奥运女子海林赛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系相隔八年之后，再有港队运动员取得奥运嘅奖牌。李慧思喺赛后话：感谢家人同埋教练嘅支持。第一轮赛事嘅失利，并冇打击自己争取奖牌嘅信心。 我觉得第一场输咗，唔代表系我嘅实力好咯，只系我嘅位置唔啱。去到复赛嘅时候，调整翻个位置，即系有个能力，同埋教练会计嗰啲时间都真系赢晒所有嘅人，所以我其实好有信心攞到牌。当面对住强手嘅时候，每一次都会觉得要后啲进攻，但系其实系要更加主动咯。我其实我谂住攞第一噶，我其实。我好惊入唔到前八，我好惊自己复活赛嘅时候就输。系如果输咗就会喊，好开心啊！我会再做好啲。 继封之后，李丽珊喺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滑浪风帆夺金，同埋乒乓孖宝李靖高礼泽喺2004年雅典奥运勇夺银牌之后，李慧思成为香港第四位获得奥运奖牌嘅运动员。中国队就奥运单车女团争先赛被取消金牌提出的申诉遭到拒绝。国际单车联盟裁判委员会表示不会接受申诉，并指中国队在赛后没有尊重裁判的指令，站在裁判台要求观看比赛录影片段，向中国队罚款200瑞士法郎。国家队组合郭爽和龚金杰因为犯规被处罚，最后金牌变银牌，中国队其后提出申诉。其他消息，内地公安捣破28个出售人体器官的集团，拘捕130多人，其中18人涉嫌非法行医，亦发现127个为了金钱而准备提供器官的男女。调查说，犯罪集团遍及全国18个省市，透过买卖器官谋取暴利。公安除了加强打击之外，亦会教育公众指出非法移植器官的危险性。联合国大会以大比数通过决议，谴责叙利亚政府侵犯人权，要求叙利亚各方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又批评安理会未能够就制止叙利亚暴力升级达成共识。大会以133票赞成、12票反对、31票弃权通过这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中国有份投反对票，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文表示，单方施压的做法无助解决叙利亚问题，反而导致问题脱离政治解决的轨道，不但会使叙利亚动荡的局势进一步升级，亦会向地区其他国家蔓延，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中方敦促叙利亚各方立即全面停止暴力，为推进政治解决进程创造条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时间嚟到上昼9:03，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事隔八年，香港再有运动员勇夺奥运奖牌。女单车手李慧思在场地单车海林赛夺得一面铜牌，为港争光。奖牌榜形势方面，美国超越中国，以21金9银11铜跃升首位。今日的焦点就包括香港奖牌另一希望的乒乓球女子团体赛，香港将会对住南韩。而游泳馆最后一日的赛事，就看孙杨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能否摘金兼破世界纪录，以及美国是否有力卫冕男子40×100米混合泳的金牌。田径方面，南非人将会诞生。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DBC 无惧困难，无惧风雨，为维护自由民主的声音，坚持继续为市民服务。今日同听日，我哋会杀入领汇黄大仙中心1楼3号车仔档佳宝超级市场对面，以最低价售卖高清数码收音机，多一位香港市民买一部。保护 DBC 的力量会更进一步，你们会支持我们吗？今日和明日，黄大仙中心见。 招受命，直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 就是你人越来越年长，跟住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咯。 年纪越大咧，我觉得自己越正面先啱嘅。 海琪伟民主理，周末饮冰室，星期六下昼1点到4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有间公司第一次帮衬我哋，就订几百件货。 间公司有冇喺政府注册噶？ 放心啦。公司注册处有个专俾智能手机用嘅查册网站，我喺嗰度查到间公司嘅名同基本资料。 呢、这个服务对中小企好有用噃。 请登入 www.mobile-cr.gov.hk 亲身体验下啦。手机查册方便营商。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会将问题转俾我太太，佢会回复你嘅。 屋宇署咧喺执法嘅工作上咧，我完全系唔担心。 重要嘅系一定要有事实去审视我哋嘅公职人员。 希望能够缩短35岁以上嘅单身人士轮候公屋嘅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 早晨 教授， 早晨两位， 早晨啊张良， 早晨。 张炳良咧就同我喺过去会点年代 好耐啦， 啊我就都当日你打电话。啊，同我讲话，喂，阿富你做会点嘅中委好唔好？嗰段说话咧、我仲记得嘅。系， 当时我点讲？ 嗰阵时你咪喂拍硬档啦，唔够人啊！喂，会点中委争个位啊？ 哇，阿富你影射我哋真系啊！即系咪即系话 C Y 打电话俾阿教授就都咁讲嘅啫？ 梁振英，但喂唔够人做、啊，张良啊，可唔可以做运输及房屋局？当时咧，我估佢揾你就系做房屋局局长啦，系咪？ 主要房屋同埋呢 个系啦， 即系土地规划啦。当时 我哋今日一睇，喂你公告。盖主、哦、梁振英都系支持到45%，你就46%，多佢一点、哦。 呢啲数字唔可以简单量化噶， 唔可以简单量化。喂，呢、這个 有参考价值嘅都 有参考价值。不过咧，我哋都话俾你听，你系已经系高过啲局长我哋嘅平均中位数噶啦。你已经系相当有一个嘅水平。不过咧，嗱，张良，即系从你过去做咗局长之后咧，我哋呢个咪咧都对你有好多严厉嘅批评。我谂你都知道，即系呢个房虽然冷气比较冻，但系咧一阵间都会好热嘅。 我相信你都会有心理准备啊。 我倾下偈啦。 係啦冇错。不过我哋呢啲先君子。咁、我相信今天问你好多问题㗎啦。第一个当然问下为你老友陈茂波。点搞啊你哋呢个内阁你哋呢个国员之间你哋喺呢啲问题你有冇提醒下佢你唔可以咁样㗎。真係一波未平茂波又起你作为你点样睇呢个发展局你呢、這个即係國員呢 我諗社會上公眾對佢所涉及嗰啲問題有一啲即係質疑啊懷疑咁相信都正常嘅。我覺得佢係應該係盡早將即係全面嘅資料係即係向公眾去說明。 你覺得而家佢昨日咁樣嘅聲明報章今天就特別兩張啦，一張明報，一張蘋果咧，都大事標題話佢講大話。跟住你頭先講話佢應該盡早交代，梁振英亦都話大家應該要基於事實。而家問題就係個事實擺在眼前咧，佢係好俾人哋感覺到佢係將事實掩蓋。咁你作為佢嘅同僚啊，你進一步你點樣？建议佢咧，同埋佢仲做唔做得耐啊？ 嗱，好坦白，我就唔知道啲细节啦，吓，亦都吓，因为佢自己先最清楚个情况系点样样。咁、我觉得就系咁样，就系、即系对佢嗰个情况嘅评价咧，一定要基于佢即系将所有嘅资料即系提供出嚟。咁、我喺现阶段，我就第一作为都系佢嘅同事啦，吓。第二我亦都觉得呢係需要俾佢时间去将个资料讲出嚟。但公众有呢个咁样嘅怀疑呢咁我觉得即係从嗰个公众监察政府从公众对官员的确係有期望嘅、有要求咁呢个我可以理解嘅。 我諗又唔需要去读好多书呢就常理都系话呢有啲嘢搞清楚佢盡快会好。但佢而家拖一路咁拖。包括而家系，就算我哋特首梁振英都系，咁、佢就话系啊，我需要时间整理嗰啲材料，我一次过去讲。而家等咯，我哋等咗吓，系几十日啦，吓、即系佢几时先至系会真系坦白出嚟，真系好好。有冇有喺嗰个组会度，大家有冇讨论嗰啲问题啫？吓， 我哋就唔会话真系好深入讲个别人嘅问题嘅，因为始终呢个唔系最适合嘅方式。咁、但系即系对件事，对整个。即社会上带来的反应啊对政府带来的影响呢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整个班子的成员都是关注的。咁但是就当然这件事都是发生了几天啦咁、所以是不是真的有些资料性的东西陈茂波他需要多些时间 去整理好呢咁我觉得都是给多少时间他。 从那个特区政府的领导那个领班子的诚信问题是不是应该多些好向你学习呢你很快就你个人那个房屋的问题出来讲清楚大家没有怪责你的。 我觉得就是即是说我哋嘅从政者即是包括阿富以前做议员系咪而家仲系㗎。 9月30日 即是我哋都喺阳光里面坦白系咪咁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摆事实讲道理啦譬如我个人嗰个情况即其实就我买咗个单位咁、个单位本身就系打通即系两个单位打通嘅佢有啲内部嘅一啲即系改变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唔系我自己去进行任何嘢而当我买个单位嘅时候咧，就上手业主都展示咗一啲合资格人士啦 ，authorized person 吓，即系佢证明系冇结构性嘅一啲改动啊咁样。咁喺当时我理解嗰个建筑物条例咧，呢个系冇问题嘅咁。咁但系当然啦，就后尾社会上都话喂。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啊咁所以我都话我找多个 AP 再去睇睇咁而家 AP 都帮佢睇。 有个专业嘅意见 你知唔知我琴日都专登将你嗰啲访问嗰啲片段我监制 send 俾我再听一次。我都想继续问嘅不过諗下你都交代得都。即系虽然我话呢度咧热厨房咧就唔系热你呢一点。即系你咧喺呢个问题咧嗱你系一个同陈茂波喺呢个问题上面一个即係好好嘅一个即係标准嘅答案嚟嘅。即係你做从政者甚至係你做到局长呢一个形态上面同埋係一个政治嘅感觉嚟嘅张良你觉得係咪即係你如果局长俾人哋感觉到你係唔诚实你拖咗咁多日跟住今日报章将你琴日讲嘅嘢再一次反证将嗰啲合约攞出嚟话你根本就係一早知道有劏房你就死口唔认跟住仲将个责任交俾个老婆 嗱，张良你都系普通人嚟嘅，除咗局长你都系香港人啦，你都睇报纸、嗯嗯嗯。你今天睇完之后，你有啲乜嘢感觉？同埋你即系如果你系梁振英，你会点同陈茂波呢个局长仲做唔做得耐呢？ 我估而家讲佢嗰个位置，可能就都系早啦吓， 仲早唔早、啊？ 不过咧，我觉得咧就系、是、的确咧，就如果睇翻啲媒体，即系都相当多媒体系提出一啲疑问咧。咁我觉得陈茂波的确系佢有需要系早啲去讲清楚全件事系点样吓。咁以免咧有时啲揣测啦，可能啲对佢公道嘅，有啲未必公道吓。我觉得应该系比较即系全面啲去讲出嚟。 而家呢个咁样嘅即系未够全面咧，你由开始答我哋问题到而家，边个俾我感觉到根本仲有啲嘢系唔全面啦、啊？如果唔全面嘅话，其实你作为一个局长，一个问责局长，当然咧，你今天你作为佢都系继续佢嘅同事啊，我哋逼唔到你噶啦，唔能够喺呢个口中话系啊，佢都系最好早啲走啊，大佬唔好再令到我呢架沉紧嘅船咧继续沉落去，我知道你都讲唔到噶啦。 唔系，我都唔掌握个全即系所谓具体资料啦吓。 系， 我始终 咁咪就系咯，大佬，你作为佢嘅同事， 好啦，不如我哋真系讲下啲房屋嘅问题。 系、哎，咁呢个劏房都系房屋问题嚟噶嘛？唉、哎，唔逼你啦。不过咧嗱。房屋问题唔好讲住，我都有啲心结要同阿张良讲嘅、嗯嗯，就当然六四嘅问题啦。你系即系令到我好伤心嘅，张良。 你讲先，你讲先。 你当日局长之后，你讲六四嗰番言论咧，系令我觉得你已经系违背咗你当日随我入去做中委嗰阵时认识嘅张良。 点解你咁睇咧？ 我大佬啊， 翻旧账 啊！你当日讲嗰样嘢，即系话嗱，我而家俾我感觉， 嗯， 当日你讲六四做咗局长之后，就系、是、我大家咧六四呢个历史问题，我哋要再认知多啲，我哋要再要即系要睇清楚个问题嘅实况。我坦白讲，即系问题嘅实况，死几多人？政府当时有没有做错？我相信以会点的领导当年你给我的印象不是这样。 你一阵俾我机会 啊！你梗系我梗系俾你机会你讲，呢你话翻俾我听，我咩感觉啊？我咪讲俾你听咯。咁你伤咗我心，伤咗好多对你。当然有啲人对你已经冇期盼，你更加应该向佢哋交代。你作为当年俾人感觉系泛民嘅代表入局，希望你喺里边争取民主。嚟去推动，希望我哋嘅建制啲人咧唔好硬邦邦。但系而家我系担心，究竟你会唔会已经入咗局、入咗建制，你就放弃咗你自己嘅原则嚟去争取真正嘅民主？连六四呢个问题咧都咁婉转啦。 阿张，我讲讲嘛。 好啊。 你唔需要担心嘅，因为点解咧？就嗱，第一，我过去咁多年咧，我对香港民主政制发展。对中国的民主发展呢，我的睇法，我的立场，我不是只是在私下讲的，我公开写文章、一直有讲的。就在我05年、年底啦，加入行政会议作为非官守成员呢，其实一直呢在香港的政制的改革方面呢、我都是继续是发声的。啊、有些是公开，有些是在行政会里面。啊、所以对民主我个人的追求，或者我觉得民主对香港的必要性呢，那点我从来没有变到。在六四问题，其实在、我做了局长之后，在电台节目里面讲，我都讲得很清楚。我是讲到当年八九民运、当时那个处理造成的那个后果，是我们国家民族一个悲剧。我们香港很多人是没有忘记到六四事件，到今天都是，咁我亦都讲咗，我从来冇忘记呢件事件。我哋好多香港人讲平反六四，我自己喺会点年代亦都讲过，我冇改变我对六四即係当时嗰个情况我个态度。但你要求平反六四，实际上意思系乜嘢呢？个意思就係话，我哋相当多嘅市民，我哋唔系认同八九年当时嗰个政府去处理嗰件事，我哋唔认同当时政府对嗰件事嗰个判定， 即系基于咁样吓，你即系所谓平反六四思就咁样啦。所以我当时嘅讲法唔系话我觉得嗰件事唔系咁或者点样，我话即系你要去弄清件事，你就要弄清件事啊嘛，你就要政府即系中央政府喂。在八九年的时候那时咁样讲好多香港市民是不接受的。咁你是需要是不是要检讨返件事呢，即係我是从咁样角度去讲返说话。咁都有啲人话以为我唔系咁样嘅，以为我话哎咁系咪等于当时冇发生咩嘢㗎。但当然咁样当时发生咩嘢呢，即係我哋从香港我哋就基于我哋所掌握嘅我哋所认识嘅。咁如果你话要全面去所有啲人讲翻案又好点都好，咁你係要将整件事拎出嚟㗎嘛，即係等于我哋讲反右要弄清，你都係要讲返当时实际发生咩事。咁所以我自己对我个人对六四嘅感受我到今天冇改到。咁但係唔係即係香港市民我想好多都有各自嘅睇法，有啲会强烈啲，有啲或者冇咁强烈。咁呢个唔紧要，但係社会里面係对 我直接问你一句啊，张良，你我相信呢你一定过去十几廿年里面你去过无数嘅六四烛光集会，我估你一定有。 我有去过， 一定有去过。 去過 如果你话你冇改变过，你会唔会继续去呢，系咪来年嘅六四烛光集会见唔见到你张炳良嘅烛即系嘅烛印呢，嗱呢个好紧要㗎喎。嗱我哋期望你作为一个我哋睇落喂相对比起其他嗰啲建制里面中人，例如嗰啲好鍾意做啊政协嘅袁国强，我唔会对佢有期望。有啲人当然对你都冇咗期望，因为你已经成为咗建制。但我都俾机会你讲。你喺建制里面你点样能够坚持自己嘅信念，俾我哋觉得你喺里面你都会继续冇变到平反六四呢个问题，你继续坚持。当然呢你话唉屁股控制脑袋啦，唔好逼你咁紧要，但係如果你话你头先一路冇变，出年嘅六四你会唔会喺维园出现 呢？我自己呢就喺八九年之后呢，其实我唔系年年去呢个六四烛光晚会嘅。我早嗰一两年会比较多啲。但我自己对六四呢，我觉得唔应该系以嗰个人佢有冇去六四晚会烛光晚会作为去睇嗰个人。我哋社会上好多人冇去㗎，唔等于嗰啲人冇睇法嘅。我自己其实呢我唔系即系我过去嘅作风呢就系喺六四每一年六四嘅时候呢我系作一个个人嘅一个沉思嘅。我唔系一定系要出席呢个晚会，亦都唔系年年去啦，应该咁讲。咁我觉得就但我自己公开嘅态度，我记得我喺两年前，因为喺教院啲学生里面，我哋啲老师里面，包括啲内地嚟嘅老师，我哋喺网上都探讨即系八九年啊六四嗰啲问题。我都讲，我话我到今即系当时我的说法咧，就话我到今天嘅态度都系无望六四，遥祭英魂。六四嗰个发生系我哋国家民族悲剧，最终嚟讲历史一定系有个公道嘅。 咁最后问你一句啦，六四呢个问题唔想咧，我知道阿林伯都有好多房屋问题想问你，我都有啲运输问题问你。如果既然系咁，你系咪都可以喺呢个咪前向我哋话？其实当年政府是做错了，中央政府在平反六四这个问题呢，你一定会继续坚持平反，同埋呢当时这个问题一定要追究责任。 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是重新去评价。 什么叫重新呢？这一点呢张良就是我你邀正我一啲即係对你一啲咩叫重新，喂个事实就摆在眼前，冇得唔需要咩重新，你过去系咁而家系咁冇变到㗎系咪呢？ 唔係我想讲要重新。我自己有咩睇法唔等于件事一定系点。即係我自己当然我唔接受即係当时即係当时内地嘅政府对嗰个问题嗰、那个处理同埋嗰个判定。这个就好清楚啦。但我唔能够假设我对个我百分之百掌握。 最近譬如是赵紫阳的回忆录啊，又或者是关于邓小平的一个是书本啊，入边透露嗰啲系材料，有冇帮助到我哋去认识翻当年发生嘅事？ 我相信有用嘅，有用，同埋肯定就都系展示咗咧，当年发生嘅事咧系比我哋当时所想象嘅 系 更加复杂，更加复杂。 唔系因为咧嗱，阿张良，你再咁样讲咧，令到我咪觉得。即系你喺度可能而家就要入咗建制啦，你就要兜啦， 我都唔系咁样， 我系百分百掌握。 我未做局长都系咁讲嘅。 喂，咁我又感觉唔到张良。 如果你睇我写嘅文章，嗱，我有几年我都系写文章。 入咗行政会议之后系真系啦，嗱呢个咪就系我而家同你讲紧嘅，喺呢会点年代，民主党年代，同你入咗行政会议，跟住而家做埋局长年代， 都唔系， 系有个改变。呢、這个改变就系话咧，你而家就觉得好似喂，而家哎好多嘢改变，我哋未掌握到百分百。呢、這个你同阿范徐礼泰讲嘅有乜分别？你同阿曾宪子讲嘅有乜分别？系咪呢个就系你我对你嘅期望？唔系咁样睇六四。 但如果你假设我入咗班子，就一定所有嘅态度都系改咗啊！所以我讲任何嘢咧，你都作某个角度解读咧，我都佢无话可说啦，系嘛？即系我系讲出我心底话。 不过咧，嗱，即系我希望你，即系喺呢个问题，事实就系事实。当然我哋冇百分百嘅掌握，当年我哋够冇百分百掌握咯，因为唔系好多人真系喺北京面对坦克车大炮啊嘛，唔系噶。但系点解当年我哋咁大胆地一定话要坚守我哋嘅最大原则，就系一定要平反？呢、這个一定系错。你政府点样都唔应该用飞机打，唔系用呢个坦克车大炮。 我冇话到当年政府都做嘅对。 咁你而家咪请你唔好再讲话，喺百分百要掌握，重新睇法。你即系俾人有个潜台词， 但 系 对解决嗰件事，如果我要解决嗰件事，我哋整个国家要解决嘅事，系咪要全面将个真相要弄清楚咧？ 其实个真相已经摆咗喺度。如果真系要解决件事，就系、是、要认错两个字啫嘛，即系好似陈茂波咁啫嘛。你而家咁样嘅话，可能就系令到。仲共产政权，你觉得即系俾人哋觉得，哎，我哋继续弄，慢慢睇下点样弄清啦。咁咪即系拖字诀咯，唔敢去面对个问题。 唔系我自己嘅态度就好清楚，但系你要解决嗰件事，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嚟讲，你个过程系点解件事啊？系咪要即系去将嗰件事拎翻出嚟咧？将件事全面去评价佢咧？你实际上你话你要平反六四咁嘅意思系点样咧？系咪将件事即系当从喺八九年嘅时候，当时嘅决定同今天你重新去再判定嗰件事咧？咁呢个咪重新评价咧？ 我觉得呢个唔系咩叫重，呢个重新评价系一种语言上边、文字上边喺度纠缠嚟去拖一件事。简单地平反就系平反，认错就系认错，就系咁啫嘛。不过当然你而家做到贵为局长，我唔再逼你啦，即系大家都明嘅，即系我只系想你个作为一个开头，亦都。 作为建制嘅系局长好咧，或者其他嘅系支持呢个建制人嚟讲。平反呢两个字都唔轻易讲出口噶， 我知咁，但系喺一啲建制中嘅建制，我梗系觉得唔轻易讲出口啦。点解梁振英或者当年曾荫权要揾阿张良入去行政会议啫？你就系令到个行政会议觉得有啲泛民嘅代表啊嘛。咁你泛民嘅代表，你点样能够令到我觉得你都系继续坚持泛民信嘅嘢啊嘛？嗱，将来呢一点就系你令到我失望嘅原因咯。不过咧，冇得变。 我将我当年信嘅嘢，我今天我冇改变嘅。 我希望啦，即系嗱，希望即系将来我俾翻几分尊重你嘅原因咧，你都肯嚟呢度，大家面对面。 唔系呢个冇问题，我咩人我都咩节目我都冇问题。 我哋仲有几分钟先去新闻，我哋转嘅话题，国民教育啊，趁住而家讲到气含含啦吓。阿张良，你对于？国民教育啦，嗱，我作为一个泛民嘅信念咧，我就认为我讲咗好多次，就应该重新有中史科，跟住有公民教育，唔系呢个咁嘅所谓国民教育咧。 小巴，而家轮到你用重新呢两个字啦。 咁呢个用重新冇办法，冇所谓、啊。咁唔通永远都唔用得重新呢个字咩？系咪？嗱，张良你点睇啦？国民教搞到而家咁，你作为教院院长， 前校长， 咁你对于国民教育，特别琴日我听到你教院有个学生会讲，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式的国民教育，你点啊？ 嗱，喺一国两制底下咧，如果我哋香港要推行国民教育咧，一定系香港方式，我哋香港嘅传统，香港我哋相信嘅嗰种多元、多角度、有批判性嘅。嗱，国民教育本身。即系我觉得个国家都有做，不过有啲就唔系叫国民教育嘅，有啲叫公民教育，亦都有。 大部分都系公民教育。 咁、我觉得个名本身系一个问题，即系我哋社会上系咪觉得呢个系最好？不过咧，我觉得关键都唔系国民教育嗰四个字，而系你点样做呢样嘢咧？就算你叫公民教育，都可有争议噶。譬如公民教育，我哋讲嘅政治、讲嘅政制，都可能有唔同睇法噶，系嘛？咁所以咧，呢啲如即系个问题本身，你可以分两个层次，一个就系纯粹系教育，一个专业嘅问题。 教师佢点样教咧？教材系点样去写咧？特别有争议性嘅嘢，譬如话香港本身，我哋研究香港嘅过去嘅历史，咁啊六七年嘅事件，我点睇咧？系嘛？英国殖民地时期点样睇咧？咁好多可能社会上有不同嘅意见嘅。咁如果我哋就算公民教育都好，你睇历史啦，咁系咪都需要有一个多元，有一个系一个不同角度嘅睇法咧？咁，但系我觉得如果睇翻过去几个礼拜对国民教育嗰个社会上嘅争论咧。我想呢个都唔系一个纯粹教育专业问题啦，呢个系一个政治问题，即系话大家对一个两制系咪有啲人会担心一个两制会唔会系所谓走样啊，或者我哋香港嗰种制度嘅特色，香港我哋好坚持嘅我哋嘅核心价值有冇被冲击啊咁？咁呢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即系一定要针对嘅。 新闻之后继续同张炳良讨论。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在本台节目上再次回应有关绿色的问题，他强调对民主的追求没有变过，自己从来没有忘记六四事件，他又说过去十几年都有去过烛光集会。被问到来年会不会以局长的身份去烛光集会，他就说不可以以有没有去烛光集会去评价一个人。对于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太太物业改成劏房出租的事件，张炳良就说社会上对事件有质疑是属于正常，他又认为对方应该尽早向公众说明，但就希望给予时间让对方整理资料。张炳良又说现时评价陈茂波的去留是太早。美国批评中国在海南成立三沙市和设立三沙警备区，有令南海局势升级的风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关注南海局势，强烈支持东盟国家透过外交的努力与中国商讨。声明又指中方设立三沙警备区是违反化解分歧的协作外交努力，可能会令南海局势进一步紧张。中国队在奥运第七日赛事凭羽毛球、弹床、单车、柔道、射箭和射击增添两金两银四铜，不过金牌榜就被美国超越。美国在游泳项目连夺三金，以21金、10银、12铜取代中国进占榜首，中国就以20金、13银、9铜排第二。港队凭单车女将李泳诗在海林赛勇夺铜牌，目前排在第46位。国家队在羽毛球混双包办金银牌，张楠和赵云蕾击败队友，董练就在男子弹床夺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这是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奥运最永恒的记忆，除了诞生奥运金牌和纪录之外，还有很多难忘的片段。数码运动场同你奥运经典重温。 1998年汉城奥运会之中，美国女将姬菲芙勇夺100米、200米和4×100米的短跑金牌。虽然她在奥运会之后退休，并且在1998年因为癫痫症在睡梦之中猝死，但是她所保持的100米和200米世界纪录至今仍然无人能破。 纯正英国设计及研发，数码收音机供应遍布欧洲和亚洲，无线音乐网络广播系统领导全球，纯创造经典，唯有英国 Pure。 位小朋友，点解你想读我哋呢间幼稚园啊？ 我屋企大把钱。 你平时喺屋企中意做乜咧？ 数银纸。 吓，咁样面试点得噶？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嗯，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留意八月九号星期四下昼3点到4点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DBC 是不会因为一个人离开啊，影响那个理念啊，那个目标啊。 你们就讲真心话啦， DBC 最高领导之下呢，可以乘风破浪再创高峰。 你们要坚持做得一日得一日啊， 就希望你们可以支持到下去，就大步揽过啦。 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同你的亲友分享。 中华婚嫁礼仪专家罗勤芳， 咁新娘入到男家，有个亲友望住你，你就应该唔识嗌噶啦。咁如果冚姐企喺你隔篱，哎呀失个势啊！呢位亲友系点称呼啊？ 梗要个大冚姐噶嘛，嗌错咗唔关我事，佢教我嘅。 分分钟需要美，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嘅节目，周末周日晚上8:30至11:00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作为演员，我会用心演好每一个角色。在接下来的9月9号，你和我都有自己的角色。9月9号立法会选举，投票给你心目中的代表吧。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些，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 9:36啊！我哋网上嘅听众都好唔高兴嘅话咧，唉，快啲入正题啦！咁正题梗系讲运输同埋讲房屋啦。咁我哋咧就系想请阿局长讲下，而家嗰个系咩唔使呢个补地价嘅白表去买居嗰样嘢，系嘅安排点咧？系咪真系一次过会将个额系用晒佢啊？定系会系点样分法咧？同埋甚至初期大家都唔明白究竟。嗰、那個買咗嗰個係業主，日後佢賣嘅賣翻嗰個居屋出嚟時候，佢要唔要補地價咧？ 好啊，我趁機會詳細講講嗰個背景嚇。嗱喺新政府上任之後咧，其實咧就你可以講房屋係我哋嘅頭號問題。 嗯， 因為知道咧社會上個無論係自居啊，或者甚至對租金嗰個上升都好關注。咁我哋而家嗰個方向咧，就係要重新確立翻嗰個房屋階梯。特別喺公營房嗰部分，即係最基礎嘅就係呢個出租嘅公屋，咁之上嘅咧就係居屋啦。咁當然居屋咧就有段時間喺上屆政府 停咗， 係停咗段時間嚇。咁我哋而家係重新係推動翻呢個居屋。咁上屆政府喺決定即係重建公屋居屋嗰、那個宣布嘅時候咧，都講過咧，就係喺2016-2017開始咧。就未來嗰幾年咧，嗰四年咧，就係大約係有17,000個居屋嘅單位。咁但係咧，即係整體嚟講，係以一個平均每年5,000咁作為一個目標嘅咁。咁我哋都希望呢個目標咧係一個基礎嚇。咁但係整體嚟講，嗰個重建嗰個房屋階梯咧，我哋會喺好快會啟動嘅長遠房屋策略嗰個過程裏邊，希望能夠定得清楚。咁同埋希望有啲嘅方向嘅性嘅指标，咁同埋咧亦都系要评估翻社会里边咧，即系不同个层份、不同嘅收入阶层 佢对嗰个房屋嘅需要嘅。有啲可能佢讲緊嘅係一个置业性嘅居所，有啲係出租嘅房间咁样。咁同埋年长嘅同埋年青嘅单身嘅有家庭嘅可能嗰个情况都唔同。咁我哋希望做一个比较全面嘅一个整理嘅。咁好啦，讲返居屋嗰度呢，最快因为基于而家我哋有手上有嘅土地同埋有啲地呢，你係需要有啲程序嘅。即係包括个用途嘅现有用途嘅改变，同埋一啲用途改变嘅过程里面呢，需要咨询呢个地区嘅。咁计晒嗰啲时间呢，其实係最快呢就1617先推出。 嗯。 好啦，咁但係而家到1617嘅时候咁点办呢？咁如果用返我哋原来嘅目标，即係话呢平均每年都有5000个单位。咁我哋就諗下可唔可能呢5000个单位个机会可以透过呢几年，即係所谓二手市场嗰个放宽，令到一啲白表合资嘅人士。白表人士就唔系话凡系唔住居屋唔住公屋嘅都系白表喎。白表都有呢个入息限制，有呢个资产限制嘅。如果我哋目前有新居屋推出呢，佢都可以参与申请㗎啦。咁只有我哋目前冇嘅啫。咁即系话呢，我哋喺个二手市场里面容许佢哋买一啲未经保价嘅居屋。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嗰、那个价始终系会低过即系私楼嘅。咁每年5000个数咧，都系参考咗将来我哋新居屋推出，都系初步都系每年5000啦。咁即系个数目系即系相若嘅。咁最近都有啲意见就话，会唔会一下子每年5000会多啲啊？可唔可能即系每年里边分阶段咁样咧？咁我哋呢啲细节性嘅意见咧，会再考虑嘅。 个问题所在就系咁啦，即系你呢一个政策推出嚟咧。实质成效未见之前呢，而家呢啲二手居屋就封盘啦。 民间智慧就系 民间智慧， 资产升值啊。 系啦，咁你即系呢个政策，你而家睇翻转头嗱，因为已经好多市场研究员啦，我你话佢即系真唔真都好，但系你睇到嘅嗱，你每年咧呢啲咁样嘅即系二手居屋咧，其实每年嗰个嘅交易咧，据我记得咧。其实唔系好多单嚟，2-3000单到。 平均系过去系2000到。 2000单到。哇，咁你而家突然间，哇，5000个白表人士可购买免保地价之后居屋，哇，跟住成个市场咧就扭曲咗，因为你起居屋你起唔切啊嘛。而家个市场就喺呢度，同埋你有时间性啊嘛，你有限制啊嘛，于是乎咧。你呢个政策你觉得系咪其实未深思熟虑抛咗出嚟，我本来想执平嘢住居屋，唔好话执平嘢啦，大家都想有安居乐业嘅年青人。突然间你呢个政策呢，你本来你系用意好，但系个市场一睇呀，我突然间封盘又要随时同私楼一样咁样啡啡声啲楼价咁升。其实呢个政策系咪真系未深思熟虑？ 我觉得就咁样啦。阿富李正话嗰个睇法，我睇到社会上有呢个观点吓，但系呢个睇法咧，就假设咗喺个二手市场里边个供应咧系好低嘅。嗱，我哋唔知道，由于我哋放宽咗个二手市场，令到有一啲部分白表人士可以购买，究竟对个供应方面有冇一种刺激作用？嗱，当然个价格始终。要睇即系供求之间嘅平衡啦，我哋即系而家我冇咩水晶球，我唔可以讲话到时会起或者跌嘅。但系我哋唔好忘记咧，如果喺个二手市场里边，我系居屋业主，我要卖我的单位，唔系我随便讲个价噶嘛。我讲咗个价，如果系唔实际嘅，就冇人买噶啦嘛。因为我哋讲紧合资格嘅白表人士，佢系一定入息限制底下，佢唔系大富大贵嘅人啊嘛。咁佢嘅能力系几多咧？佢自己要计嘅。啊！佢要计还款嘅能力，即系按揭底下。咁所以咧，如果啲现有嘅居屋业主，佢嘅价系即系不合理地提得好高嘅时候，咪冇人买咯，咪唔成交到啦。啊！而家嗰五千个所谓白表人士咧，都未出嚟嘅。而家大家系想象紧，嗱，如果有嘅时候会点咧？咁所以个市场初步有啲反应咧，我觉得系正常嘅，即系大家都估系嘛。但系实际上会系点咧？我都留意到近日呢一两个星期，好多地产代理界嘅人士喺报章里边，好多专栏写文章，有好多唔同睇法嘅。但系一般都会觉得会起少少。嗱，我当起少少，咁究竟同个私人楼嗰度嘅比较点咧？即系我系白表人士，我买嗰层楼，我唔系谂住攞嚟炒卖嘅，我系谂住自住嘅。咁我要付出嘅，比我而家喺呢个公开市场、私楼市场都系低啲嘅，都系佢负担得到嘅。呢个就系嗰个计划嘅原意吓。咁当然我哋会好密切睇住嗰个计划嘅推行嘅时候点啦吓。 阿林伯，时间就唔系好多啦，好多听众啊想同阿张良倾啦。不过咧，我哋都可以。 讲完房屋少少之后咧，就讲。 不过老师问啦，我治安心仲有冇噶？ 嗱，治安心嘅计划咧，就而家有第一个项目咧，系青绿街嗰个咧，系会如期推行嘅。 系 吓，咁就嗰啲条件咧，就稍后咧就由房协去公布啦。 系 治安心真系得啖笑啦，林伯，我觉得即系我哋讲下运输啦，特别有时间吓，港铁咧呢个大嘅吓，即系拐胎啦，我 大笨象 呢、這个大笨象可加可减啊！我相信啊，张良你都要花好多心思嚟去解决呢个问题。嗱、啊，港铁年年赚钱，但系咧喺可加可减咧系无可奈何，如果通胀佢就俾佢加价。你对呢个问题啊，虽然你呢个就即系执咗个房屋局，就以为唔使做运输啦吓，呢、啊這个局长点知系要做埋运输？你点样能够令到我哋啲听众、我哋啲乘客唔系成日咁样搭贵嘅地铁咧？ 嗱、我谂咧就可加可减机制喺当年推出嘅时候咧，都系希望有个相对比较客观啲嘅，有一啲根据嘅吓、啊，根据翻个经济嘅发展啊、物价啊、工资嘅上嘅变化等等咁。咁当然咧，依几年香港无论喺工资喺物价方面咧，其实都系一个上升嘅轨迹。所以变咗咧，就睇到结果咧就系加系嘛，咁但系其实喺某种经济状况可能系减嘅，咁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咁就政府亦都呢、這个上届政府添啦吓，亦都喺立法会承诺咗咧系会进行嗰个检讨嘅，咁我亦都系请咗顾问公司帮我哋做一啲嘅分析，一啲意见，咁我哋亦都正式通知咗港铁公司咧，就话我哋会启动嗰个检讨嘅。因为呢个检讨五年一次。 听听众之前，我就问多你一个关于我哋一路喺议会里边都推传咗，亦都系建议咗，左中右派都觉得咧一个稳定票价基金。嗱、呢个咧政府当年廖秀东年代咧系应承会研究嘅。咁你作为而家嘅局长啦，你觉得你喺可加可减俾得佢加啦？咁但系既然如果你有个票价稳定基金嘅话咧？你就可能令到市民唔会因为不停咁加价而觉得你港铁系无良啊！你咁样个票价，你赚喺呢个地产物业啊嘅租好啊呢、這个发展又好，赚到嘅钱嚟去作为稳定票价，咁呢个基金你会唔会立刻实施 咧？嗱，我就唔去讲个基金啦，因为嗰度牵涉到整体政府对公共财政方面嗰个管理嘅目前嘅政策。不过我相信提出嗰个基金概念嘅议员咧，我相信佢或者市民咧，佢比较关心嘅就话，究竟你按任何机制都好，定出嚟票价系咪社会上整体可以承受得到咧？个负担能力，我相信依个最根本啦吓。第二就系话港铁嘅服务同个价格有冇关联咧？因为我听到咗声音就话，咁究竟需唔需要喺嗰个机制里边包含一啲，即系去评估吓、即系佢嗰个表现、服务表现方面啊等等。嗱，呢啲所有呢啲咁嘅因素咧，喺而家我哋嗰个票价机制检讨里边咧，都会考虑嘅吓。咁、就我哋希望咧，就年底或者明年初度咧，就完成咗我哋嗰个检讨。 好，我哋听下。 对一啲系住得远啲嘅朋友嚟讲咧，就会好辛苦，啲车又要驳接驳好多好多费用。有冇谂下可以参考一下？譬如好似系其他外国嘅例子咧，出边啦，系一日入边保证佢转几多次都好咧，佢系唔会超出一个嘅系交通费嘅上限嘅。呢啲咁样嘅措施会唔会得谂嘅？ 呢、這个我相信，如果喺整体市民喺交通费用负担方面，的确我哋要注意嘅。因为如果你交通费用太高咧，亦都影响到内部嗰、那个流动吓、有啲人住得偏远啲嘅时候，如果佢去一啲市区地方翻工啊，咁就的确系一个佢哋要考虑嘅问题，亦都可能影响到我哋啲市民佢选择居住地方嘅，一环扣一环嘅。咁、所以整体嚟讲，我相信呢个都系我哋要睇睇嘅。 好，首先有 听众嘅电话， 叶先生。关于房屋问题， 早晨啊，叶生，我哋仲有局长嘅事，张局长啊， 我想问，我以为今日听咗第二个电台添， 系 点解？点解？ 张炳啊， 系你好，你好， 我想问你一样嘢先，首先六四咧，中共有冇杀过啲国民啊？ 我谂当时的确系有人死咗啦，啊， 咁 好清楚啦。 我想问你，中共有冇杀过啲国民？因为只系好直接答， 当时嗱，个政府就系、是中国共产党嘅政府啦，啊。咁当时喺六四嘅时候，的确系有人死咗啦，呢个系事实嚟。 有冇杀嗰啲国民有咁简单，你都答唔到。好啦，你唔答就有啦，我再问翻你啲房屋啦。我想问一问咧，好多旧嘅屋邨咧， 拆咗咧就丟空咗個地盤，係十年啊八年啊，你老細咧成日話揾唔到地方起，我想問咧， 嗰個上一任嘅特首啫，嗰個係啊， 阿梁振英，嗯啊、 你所指係邊啲舊屋村拆咗空咗啊？ 啊好似黃大仙廟出邊啦，啊東南西北座嗰度啦，十幾年同埋何文田上面嗰啲地皮啊，係咪留翻嚟想做私地啊？賣俾人又起豪宅啊？我想問。你如果要呢啲地方，我相信好多网民会提供俾你 嘅。嗱，我哋都系积极揾地，即系从房委会个角度吓，即系当然啦，地喺香港咧就唔系全部地都用喺公屋嘅，亦都有个平衡，有啲系私楼地。 点解唔系用翻喺公屋啫？嗰啲本身系 咁，我哋社会里边好好 又话起揾唔到地，揾唔到地就逼晒啲市民就入天水围啊，或者系大屿山。你哋而家你老细梁振英就话要喺大屿山要增加一倍嘅市民。喂，大佬，你交通费你搞唔掂，降唔到落去，你又要害到第二个天水围噶咯，悲情嘅个城市喺度噶咯。 嗱，我哋就唔想咧一个地区咧，净系呢个公屋居民嘅。嗱，你就系讲天水围嘅，我相信你意思都系咁样啦吓，希望有个混合嘅吓，有公屋、有私楼、有居屋咁样啦吓。咁全香港嘅地咧。的确佢唔系净系一种用途嘅吓，咁我哋从公屋嘅发展咧，我哋真系好需要地嘅吓。 咁唔系一种用途，咁讲法，私地咧就转公屋，公屋地咧就转豪宅，系咪咁嘅意思？系咁嘅。 我冇咁讲过，阿叶生，你唔好将说话摆我口里边，我冇咁讲过吓。 不过咧，我谂 你话， 我谂阿叶生咧，张良即系好多市民都会觉得，其实即系点解好多靓地咧，就净系俾地产商发展，系嘛？即系点解？普罗大众唔可以睇到有海景嘅公屋，系嘛？冇可能嘅， 唔系呢啲， 系嘛？即系你 公屋地啊， 系嘛？ 本身系公共屋村嚟噶，我唔使话可以。 系啦，即系更加系，如果呢啲第时要拆咗，你睇下。 如果有啲地喺过去，由于城规会已经作咗决定啦，改咗用途，咁的确你要再改翻就好艰难嘅。但我明白大家意思即系话咧， 艰难梁振英做乜都得噶嘛， 唔系咁样嘅，唔系咁样嘅。如果咁嘅社会乱噶啦， 都唔系噶。多谢你啊，叶生，多谢你先。 黄奕明就得啦，真系乜都攞到好多靓地攞到 嘅 啫。 即系嗱，阿叶生讲咧，其实你系嘅，你嘅政府一来行政主导，二来你啲问题，如果你有一个清晰嘅概念，你系即系为普罗大众能够有一个好嘅。即系土地发展，点解唔得 咧？嗱，我哋嗱，起码我可以咁讲啦。我对即系副刚才嚟嘅观点，即系话嗱，市区点解唔可以起公屋咧？我完全同意，市区系可以起公屋嘅，系嘛？我哋唔应该因为喺睇到海景咁，觉得公屋居民唔可以睇海景吓。呢点我冇问题吓、 好啦，跟住到林先生， 林生你好， 早晨， 系林生你好， 早晨啊，郑生，早晨啊，林伯，早晨啊，张局长， 早晨，早晨。 我有两个问题先，有三个问题想问嘅。第一个问题咧系牵连一齐嘅。请问六四中国共产党有冇镇压过人而杀死咗中国嘅市民？同样，一个特首僭建严认个诚信有冇出现问题？请你交代一下你嘅观点，唔该。 嗱，我就正话都讲咗。喺八九年六四 有冇杀人？唔好答，唔好逃避。我系第二个人问紧你啦，已经唔系第一个人。唔好逃避你头先个答法。有死个人，我知有死个人啊。有冇镇压而死？我而家问紧你有冇？ 咁当时系用军队嚟到镇压啊嘛，事实上系咁样。 哦 ，OK， 系嘛？ 咁诚信上面咧，一个特首诚信都唔认，有冇问题咧？请问 嗱，当然啦，而家今天大家都希望特首佢被指责系僭建呢样嘢咧，佢系需要交代嘅，佢都应承咗系会系交代嘅。 OK， 得啦，我跟住要问啦。请问嗱，你而家系环境及运即系 运输及房屋局 系啦。咁我想问，因为始终你而家都系管紧地铁，我想问地铁。佢哋不停咁样加价，而佢服务系货不对版，例如啲事故频频咁样发生，而佢哋个价上边咧，亦都冇好好咁样控制嘅。最基本，佢攞咗我哋啲钱咧，连我哋一搭地铁，连听收音机都听唔到嘅。咁我想问，我哋坐搭俾咁多钱，而可加可减机制管唔到佢哋嘅情况之下，而佢哋亦都赚咗咁多地产嘅建设项目之下。佢哋嘅服務已經貨不對版，再加上好多基本嘅配套都俾唔到市民嘅。請問你哋新上任嘅政府點樣去管理呢個機構呢？ 嗱，我哋係一直都監察住地鐵喺服務方面嘅。咁譬如上一次嗰個颱風之後咧，我哋都同佢哋檢討， 就喺善后处理啊，喺资讯方面啊，咁亦都咧系近期发生一啲所谓呢、這个延误嘅情况啊等等咧，我哋都系留意嘅。咁喺 但系延误嘅情况已经唔系一次又一次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呢、這个我明白。 即使市民可能无了期咁样，佢会同出嚟净系简单讲一句话，我哋会检讨或者你哋即系讲一个速嘅方法噶嘛？佢哋根本亦都冇去面对去改善啊嘛。甚至我哋讲咗好耐嘅地铁要听翻机，佢都唔肯去做啊嘛。咁佢攞咗咁多地产项目赚咗嘅钱，佢都唔去改善嘅服务。咁你哋唔监管，咁我系咪一个？ 哦，我哋一定监管，我哋有个责任监，政府有责任监管嘅。 我希望我提出咗呢样嘢咧，我希望张局长你系督促佢哋最基本，除咗服务上面收音机嗰度，点解要收人哋钱去起天线啊？佢唔需要做噶。 阿林生，阿张良，我谂咧，即系林生讲呢一点咧，系好多乘客对港铁其实成个系统、成个港铁咧，系好多嘢要执嘅。不过咧，政府过去咧。我又觉得，唉，我哋要监管，我哋要监管。嗱，好多故障都系，唉，我哋要睇，我哋要睇报告。睇完报告之后，继续都系咁。所以咧，即系我唔想净系你好似即系呢啲叫 lip service 啊，即系政府会做，政府会做，但系真系真正会做成点咧？咁多年嚟，我哋睇唔到啊嘛。所以咧， 我哋喺迟下嗰个票价机制里边咧，喺过程里边都系要回应嗰啲问题嘅。 嗱，我自己希望咧，嗱票价机制当然要睇啦，你净系个月台幕门啊，阿张， 系咯，我哋每一程啊，俾一毫子嘅，都系到而家都未有。 即系月台幕门，你啲东铁、马铁，系嘛？呢啲即系一来遥遥无期，咁你又点睇呢个？你点做咧？你点啊？嗱，呢个唔系监管喎，呢个督促佢要尽快起啊！你点咧？ 我听到呢个意见。 哇，大佬你又净系听到呢个意见？ 咁我 你今日咧，嗱张良，你系同我赶客。唉，我哋呢个台呢虽然係就執，不过好多网民已经话唉熄机呀唔听呀大佬好顶唔顺呀。 如果嗱我自己讲即係话呢我係知道市民关心呢啲嘢嘅。 唉咁你我哋期望你有啲实质即係要做啲嘢。好你要听下林太嘅电话啦。林太你好。 早晨。 林太你好。 张局长早晨。咁多位早晨。 早晨。 长话短说。我而家呢呢个我行民主嘅路呢同埋行公义嘅路不俾你哋钱。但是现在我看落嘅好心痛。你今其实23条你以为冇上马咩傻啦斩件上咗碟啦言论自由打压。你搞乜都好点解要搞啲洗脑啫啊国民教育洗脑教育。喂我个孙是六七岁咋喎。点样洗佢脑啊啊乜嘢叫做爱国啊点样爱法啦、啊？佢爱自己都嚟唔切啦，点爱呀、啊？你点解要搞我啲细路啫？啊，我读书嗰时候都有公民嗰啲读噶啦，都有社会噶啦。点解而家要搞洗脑啊？嗱，如果你话升国旗、唱国歌，我个细路咧啱啱睇完套笑片嘅，笑到突然间你话叫立正，佢谂起套笑片笑到咯咯声。你哋啲人就好似立到正，好似好哀伤咁，咁有咩啊？佢小朋友系唔识噶嘛？佢希望嚟撤回呢个洗脑教育，唔好要。喂，如果你话校长讲一句，先生讲一句，我哋啲小朋友听屋企讲啊，听你学校先生讲啊，你咁样嚟搞我啲香港啲小朋友嘅，你对得我哋香港？ 俾曾经系前教育学院嘅校长嗱，阿张良头先阿林太讲得好清楚，23条系斩件咗上碟啦，啊，唔系23条咁简单啊，逐件上，而家第一件就呢个洗脑教育，我请你再可唔可以呼吁下你，叫你嘅老顶啊， 我唔会支持任何洗脑教育 啦。喂，咁但系你就咁讲，嗱，你咁你同唔同意林太所讲？ 我相信社会上的确系有好多忧虑。即是他担心国民教育变了洗脑教育这一点我相信个信息清楚的。 是。 那的确呢是教育局是需要回应这方面的关注。 整件事的关注呢是因为那个是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育手册然后就摊着了。 是。 我觉得这件事呢就是很多的是单位都有关譬如甚至我们母校啊 浸会大学都系，我觉得如果一早校长出嚟咧，系批评呢个薛凤璇嘅，或者呢本书或者童工出嚟要批评呢本咁样嘅手册唔好嘅，可能成件事又会唔同嘅，真系。 我谂的确好不幸咧，就系有啲市民可能以为呢个手册系教材或者指定教材，其实完全冇呢样嘢噶，系嘛？教材社会上不同人都可以写嘅，系嘛？学校可以决定点样用啲教材，或者老师自己自制教材都可以。如果你讲翻嗰本书，佢讲个中国模式。嗱，我自己都系做一啲政治学啊，或者系公共行政嘅研究啦。 系 喺国际上，近年的确有所谓中国模式嘅讨论嘅，啊，呢个都系事实。不过咧，嗰个讨论嗰个层次咧，即系如果容许我好粗糙咁啦，就系，如果同呢本所谓手册咧，的确水平差好远嘅。呢个都系事实。 即系呢个手册嘅水平。就相当低劣啦，系咪？你阿张良，即系你今天讲嘢咧，我一段讲咧就系，我哋网民好多已经熄咗机，佢顶唔顺你嗰种，即系入咗内阁之后，你好多嘢你系唔敢讲，跟住有啲人闹我哋，你今日你主持真系太过， 我点解唔敢讲？ 太过忍性吞气咁啊！但系你上到嚟啊，你同其他台咩分别啊？咁喂，大佬，咁我哋咧都希望张良咧，你讲翻啲人话。最后咧，新闻之前完结之前咧，我奉劝张良啦，我哋做人咧系要自己嘅尊严嘅。我哋希望我哋嘅国家咧，同样地系有进步，而唔系而家咧，我哋同佢涂脂抹粉。作为局长咧，我唔理你有咩背景。嗱，正正你因为过去就有呢一个民主派嘅背景，我哋对你咧。是仲有期望的，我希望你呢对于平反六四夠膽讲，亦都在里面夠膽话当年是屠杀人民。多谢你啦张良， 多谢。